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天气较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强烈热带风暴海鸥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清晨五点，海鸥集结在北纬18.1度、东经121.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东部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5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934点，跌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20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08.55，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3，加元1.327，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29，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2.33美元，卖出1,472.53美元。呢一节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来到6:08，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听众你们好，朝早的时间6:00多都已经见到外面、就是、的室外气温是20度，感觉上就比昨天就回升了一两度了，相对湿度 66%。 空气方面是怎样呢？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3至4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各位听众早晨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拳头坐喺度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好多人咧会话岁月真系好似小偷一样，偷走咗我哋好多唔同嘅人生。但其实没有岁月，我哋亦都咧就好难去到步向成功。岁月时间亦都咧就系帮忙我哋成功嘅一个好大嘅帮手。你会唔会相信人本身天生出嚟就已经系有自己嘅才能呢？可能系，但是后天的培育一样相当之重要。不过我们仍然深信一件事，无论你有没有才能都好，只要你肯努力和时间去到合作，经过历练磨练，你都一样可以步向成功的道路。 早上嘅时间揾嚟 Beyond 一首嘅歌曲《岁月无声》。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出边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天气较凉噶。日间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24度，吹和缓北风，稍后转吹清劲嘅东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气温亦都会逐渐回升。其实喺立冬啦，立冬之后佢哋系长到话气温会逐渐回升咧，都有啲其实系唔舒服嘅。因为冬天系应该冻噶嘛，系咪？而家20度，相对湿度68%。不过咧吓，嚟紧呢几日气温都会逐步回升啦，又翻翻去可能23、24、25、26，唔知。嗱，而家听众咧就听紧收音机啦，都系用听嘅。我哋咧好多时耳仔咧都会用嚟听嘢。最近咧可能大家又会关注，咦？有好多咧嘅音波。音波咧有阵时会系，例如唔同嘅 frequency 啦，唔同嘅频谱啊，可以系好高音嘅音讯传导，或者系低频嘅喇叭又好，或者有唔同嘅发明都好啦，都可以咧就是、发出啊不同类型嘅一啲嘅音频嘅。音频入边咧嗰个嘅声浪嘅强度亦都可以用分贝咧去到做一个单位。其实人嘅耳仔我哋适应嘅咧一个分贝咧都系有特定嘅频谱噶，即系例如话有阵时一啲超高音嘅声音啊，可能咧啲狗仔啊、猫仔佢哋听到，但我哋人咧可能听唔到噶。嗱，有啲嘅例子咧，就系我哋遇到较高分贝嘅时候噶。嗱，强烈嘅声音可以令到我哋耳蜗毛细胞咧就变形同埋受损，冇办法咧就正常咁样将声音嘅信息咧传送到去我哋大脑入边。呢个咧就系我哋导致听力受损嘅原因啦。除咗声量太大之外啊，人体暴露于嘈吵嘅噪音嘅时候，亦都咧唔多唔少，点都会有啲损伤噶。通常啊，暴露嘅时间越长嘅话，所造成嘅伤害亦都会越大。假如真系去到咧，就系而家大家所关心嘅，譬如音波炮呢一种嘅级别，暴露嘅时间咧就会以秒去到作单位啦。即系如果你喺茶楼嘅啊，好嘈、哦，就可以用好长好长好多个钟头时间去到做单位。如果你喺机场嗰度翻工嘅，咁又系第二个量度嘅单位时间嘅单位啊。如果噪音咧系一啲叫做脉冲型嘅噪音啊，即系声量可能只系有一下嘅巨响嘅，嘣一声。即使这个咧噪音随即会下降。例如咧就系中国人好中意就系放呢一个嘅烟花炮竹嘅，特别农历新年嘅时候，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佢咧系有一连串咧好快速，但系咧巨响嘅，或者咧就系叫做波动型嘅噪音，即系话持续大幅度嘅变化，就好似如果我哋去演唱会，我哋承受唔到佢哋嗰种嘅摇滚音乐，其实所造成嘅伤害都可以系好大噶。耳蜗毛细胞咧好容易当受损之后冇办法复原。除了会影响听力之外，世卫更加指出强烈的噪音对于我们心血管的影响原来很大的，尤其是对一些叫做缺血性心脏病的患者，噪音可以说相当危险。声音造成的伤害也都取决于就是声音的频率，因此高频定是低频的声音其实也都是有较大的杀伤力的。有研究指出，咁啊，极低频嘅声音咧，会令到人体嘅器官出现咧就系共振，以致到咧就系异常运作。包括咧就可能会令到你视力模糊啊，呼吸困难，胸口同埋腹部都会痛，甚至乎有机会咧就系肠胃道出血添。声音虽然咧就系我哋每一日所接触到嘅， 但是原来声音当它呢即是去到离天半道的时候呢离经半道的时候呢它们都会令到我们的身体呢有很大的伤害的。所以声音呢有时都是要安安静静令到我们是享受这些呢就是好的声音了。 相信息是什么？而这次叫你真的惊讶，最美亦最真，却像是假。投入的声音晒雨眼，而你说你快乐已害怕，你不信任爱吗？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领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好吗？你快乐眼泪想洒了，而不准你洒。我在旁声不要害怕，不懂得讲出心意吗？仍欠语句顺便轻轻挂，给些信心好吗？听到抵入的声音沙雨哑，我说我会来付代价，我心痛但你听到吗？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领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洒了，而不准你洒。我在旁声，不要害怕。仍然凝望你这串旅事，我发觉我已完全回忆，而无用你的戒指。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领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好吗？你快乐眼泪想洒了，而不准你洒。 无声仿有声，他是谢霆锋。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二十度，相对湿度68%啊！吓，喺三国嘅时代啊，管宁同埋华阴，佢哋咧系一个好好好好嘅朋友。佢哋两个人年轻嘅时间已经好有才华啦，好中意一齐读书。有一日，阿管宁同埋华阴一齐喺田入边耕种噃，两个人啊不约而同睇到田入边，咦，有啲乜嘢咧？哇，有金汁、啊！啊，讲个有金汁，真系执到嚿金啊！吓。发现有金汁，管宁就未有理会，真系唔理三七二十一啊，仍然咧唔好理啦，继续咧喺度努力咁样去到工作啊，喺个田嗰度咧就继续喺度耕种，有石头啊搬开佢，有啲杂草咧又掹咗佢，感觉上咧啊冇乜分别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昨晚十点后，陆续有救护员陪同示威者由正门离开理工大学校园，有人需要上担架床，几十个急救人员跟随其后，防暴警员为他们登记个人资料。期间，一批示威者由校园逃出至空中道，被防暴警察发现，多人被制服。昨日正式上任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昨晚十点后在防暴警员陪同下到理大外视察，期间同防暴警察谈话同握手，没有进入校园范围，逗留十几分钟后离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专页贴文表示，警方对18岁以下未成年人士有特别安排，只登记身份，不会即时拘捕，呼吁其他在校园内的未成年人士立即以有关安排离开，提醒他们有家人等着。天主教香港教区副理主教夏志成联同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退休牧师袁天佑夫妇，昨晚进入理大探望留守人士，逗留了大约四个钟后，在凌晨两点左右离开，期间各自接触了七至八名留守者，没有人跟他们离开校园。夏志成说，留守者内心有焦虑和疑惑，有人觉得离开就不够义气，有人觉得留至最后被捕都不可怕，跟现在走出校园一样。他说，虽然未能够带人离开，但认为可以让留守者感受到外间有人关心。全国人大常委法工委指出，香港法院无权判断特区法律是否违宪。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发表声明，他认为如果本港法院没有能力判断，没有能力裁定香港法律与基本法不符而无效，将令人感到惊讶和忧虑。李国能指出，自从97年以来，本港法院一直拥有相关权力，同时亦都完全接受人大常委会对本港具有约束力的解释。人大常委会在99年及以后的释法都没有作出其他建议。全国人大前常委、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说，在香港的暴力事件中见到不少年轻的面孔，形容他们不讲道理、毫无道德、被蛊惑的年轻人，没有底线地摧毁香港，抹黑特区政府和警队，以争取自由的名义破坏市民的自由。范徐丽泰接受新华社访问时又说，连续几个月有暴徒堵路、殴打市民、大肆纵火和占领大学等，特区政府一直与各方沟通，试图平息混乱局势。香港警方在执法过程中保持克制，努力维护社会秩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天气较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你只眼咁红嘅，冇事啊嘛？ 冇嘢嘅，戴咗大眼仔隐形眼镜啫，靓啊嘛？ 喺边度买噶？ 上网买嘅咯。 咁点得噶？配隐形眼镜应该找专业视光师或者眼科医生，还要跟足步骤去佩戴和清洗，不是就会伤害对眼的了。 这么严重的吗？ 当然了，而且有色镜的透氧度较低，引起角膜缺氧的风险更高的。 那啊，我都是除了它先了。 Time to wake up for a little bit of sun光的夜景。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35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坐喺直播室入边陪住你哋嘅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出边系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其实自六月以嚟啊，警方喺各区冲突啊，发射咗咧就系大量嘅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啦。近日咧，催泪弹嘅成分对人体同埋自然环境嘅影响引嚟咗唔少人嘅关注。当中有人认为啊，着了或者会因为咧催泪气体影响而死亡。喺寻日咧，就有人喺九龙湾啊，发现咧有唔少嘅雀仔嘅尸体。话到至少咧，就有5只噶雀仔咧就反肚啊，瞓咗个地上边。有区议员指出啊，九龙湾一带咧有街坊表示闻到催泪气体嘅味道，猜测噶呢一类型嘅雀仔系咪嚟自红磡飞过嚟嘅咧？现时正在收集紧其他嘅区域嘅是否有同类嘅情况出现。除此之外，又亦都有网民指啊，佐敦区咧见到咧就系死嘅雀仔啊，死雀处处。而早前咧喺中大警方发射过千枚催泪弹之后啊，联合书院一带亦都出现过咧就系多只嘅死雀，因而咧就有意见认为啊，催泪弹嘅物质咧可能啊会对雀鸟系有害，甚至咧有机会令到佢哋死亡添。区议员指出啦，知道咧九龙湾一带有死雀出现，指出啊情况喺过往并没有出现过噶，所以佢哋猜测咧啊会唔会就系嚟自红磡区嘅咧，会唔会咧就系受到催泪气体刺激嘅咧咁样？佢哋都话到啊，唔少区内嘅街坊同样喺当日咧就闻到刺鼻嘅气味，认为化学物啊咁啊随风飘到去咧就九龙湾，所以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催泪弹对人体以及咧就动物嘅祸害。我哋咧就當然係非常之關心啦，到底啊呢啲嘅氣體會唔會對人體有害呢？我哋咧都係想健健康康，每一個人咧好好地生活嘅。啊，雀鳥咧都係我哋所愛嘅物種之一嚟噶。咁啊，如果你諗下朝頭早起身啊，少咗雀仔唱歌嘅話咧，真係少咗好多樂趣噶。啊，有團體指出啊。咁啊，对于咧近月啊多宗雀鸟怀疑受到咧就催泪气体影响而死伤嘅事件咧，感觉得到忧虑噶。而喺翻查一啲嘅科学文献之后啊，佢哋初步有理由推断咧催泪气体会刺激甚至危害鸟类，尤其是咧就系不能走避飞走嘅一啲嘅初生雀仔啊。又指啊，学术界亦都咧就缺乏呢一方面嘅研究。咁啊，特别咧香港之前亦都咧就系话到啊，对于自己本身啊，对于好多气体咧，其实冇特别自己做一啲嘅自行嘅研究噶，因此好难估计咧。咁啊，利用呢一啲叫做成分嘅催泪气体对生态系统潜在嘅影响。佢哋亦都留意到啊，唔少市民咧喺不同地区咧就发现好多唔同嘅雀仔嘅尸体嘅。但是就因为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技术和设备，而且现行的法例规定只有政府部门以及就认可的持牌人士可以就处理雀鸟的尸体和化验，所以他们都没办法知道到底这些雀鸟正确的死因是什么。但系亦都指出啊，过往咧就凭住即系啲观鸟学会啦，话到咧就观察以及咧就系对雀鸟嘅经验啦，推测其实唔少雀仔咧有机会就系因为撞到呢个玻璃而死亡噶。点解会撞到玻璃呢？即系我哋而家嗰啲大厦嘅外墙咧，其实好多时咧都系做到好似一块镜咁样噶。咁啦，啲雀仔咧飞过去嘅时候啦，咁啊离远啊，一见到自己咁啊。雀仔唔会谂到系见到自己噶嘛，咁佢咧又见到咧就系咦对面喺个啊有另外一只雀仔飞过嚟，于是佢一转身嘅时候，发觉咦对方又喺度转，避嚟避去都避唔到，于是乎咧就直撞咗落去咧呢一个嘅大厦幕墙嗰度，咁啊联群结队咁可能有机会咧就撞咗落个玻璃幕墙之后咧就全部跌晒落去。 呢类型嘅事故咧，亦都咧就系曾经发生过嘅。咁睇下会唔会当局咧可以帮我哋揾出啊，得有呢啲就系雀鸟死亡嘅原因系啲乜嘢啦？一首歌曲《手信》，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67%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我哋亦都揾到咧，就系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啦 ，Queenie 上到嚟同我哋讲下咧，有啲乜嘢化妆嘅心得，同我哋一齐分享下噶。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要变靓啲，今日朝头早啊有办法啦吓，咁啊邀请到咧就系专业化妆美容设计顾问 Queenie 上到嚟。早晨 ，Queenie。 早晨，小白。 啊、你成日介绍嗰啲咧，即系化妆品嘅技巧啊、技术啊、工价咧、啊，哇，真系次次听到我咧都觉得哇咁多嘢学嘅。今日呢个咧，我都应该有啲对到嘴、啊。隐形眼镜、啊、 有冇戴先？ 隐形眼镜我有戴嘅， 系啊， 系啦，我平时会戴真系有度数嗰啲隐形眼镜。 哦、 啊，就唔系你今日想讲、嗯，因为你今日想讲嗰啲咧系真系有色眼镜、 啊。系啊，有色眼镜戴住有色眼镜睇人啊。 有色嘅隐形眼镜、 啊，系啊系啊。 首先咧，呢啲有色嘅隐形眼镜咧，喺我印象当中，我应该系未戴过嘅。系啦，系啊，咁啊，男仔又冇乜必要。 你结婚嗰阵时候有冇戴啊？ 冇啊， 系啊，结 婚嗰阵时候，因为咧，我听人讲过话有色嘅或者系嗰啲有 pattern 嘅隐形眼镜咧、嗯，要再做度数咧就 哦系啊， 就再烦啲， 系啊系啊， 系啦、 啊啊， 因为我戴隐形眼镜嘅唯一功能，我就系希望佢令到我只眼可以睇到嘢， 系系系， 系啦，因为我平时戴眼镜嘛。 你有冇散光嗰啲？ 我有啊。 哦，咁就冇噶啦， 系啊。我散光都300多。 啊，咁好难做到啦。 所以就嗰啲叫做大眼仔、嗯、或者有色隐形眼镜就比较上难服侍到我呢只眼。 系系系 系。系啦，咁除非我戴完佢嗰个有色嗰个就再戴眼镜，即系戴翻啲有框眼镜啊。咁 系 系啦，因为你为咗只眼仔靓嘛，咁我睇唔到嘢，咁我唯有再戴翻副眼镜咯，咁无谓啊嘛件事。 系啊，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样。 系啦， 咁你靠化妆啦，你本身个眼珠都咁大。 眼珠系咩？ 系啊， 碌大望住你先。 好大啊，因为我哋点样去衡量要戴个卡拉框或者大 眼嘅、啊？你知唔知啊？ 唔系，但系你如果我譬如我咁样睇，如果你再戴啲有色眼镜或者你戴啲大眼仔嗰啲咧，你遮晒啲眼白。眼白噶咯， 系咩？ 系啊，咁你就好黑噶咯，变嗰啲。 咁即系其实我而家 OK 喎。 而家 OK 噶啦，因为你眼白唔多嘛，你有眼珠够大啊嘛，咁所以唔使戴都得。咁、 哦、 但系而家今日讲嗰啲眼 color con 咧，其实就配啲妆咁样咯。咁嗰啲多数都你除咗万圣节你会考虑下戴之后，我谂你平时日常你都唔会戴住噶啦。 嗯， 我就觉得咁样。 咁如果平时我哋都需要喺隐形眼镜上面揾啲唔同嘅颜色去到配搭。我哋嘅妆嘅，咁应该点样选择咧？ 系啦，今日就想讲下呢一样嘢。 系 平时咧，有冇发现咧？好多女仔大部分咧都系会戴大眼仔啦，大眼仔即系话你好大个，令到个眼球。即系我哋个眼珠变大嘅、 啊，就唔系真系只眼大咗，系个眼珠望落去， 眼珠系啦， 嗰、那个黑色嘅部分就大 会大啲咁样。 系有冇度数噶嗰啲？其实 有度数嘅， 都有度数， 但系就做唔到远视啊、散光嗰啲就唔得噶啦，因为真系斋度数嘅啫。咁、如果嗰啲嘅话咧，其实我哋平时你真系想做一个艺术眼。有冇听过艺术眼？而家成日都讲噶啦， 愿闻其详。 艺术眼即系话。以为你冇化到妆，其实你化晒妆嘅。 哦， 呢一样嘢就叫伪素颜啦。咁、咧，你想做一个伪素 颜，即系我呢啲叫伪化妆咯。你以为我有化妆，其实我冇化妆啊。 系啦，都得都得。跟住咁好多女仔咧就会拣一啲棕色嘅卡拉康。咁、棕色嘅卡拉康就可以做。 棕色嘅即系嗰啲啡啡嚟， 啡啡嚟食系啦，啡得嚟又冇太浅啡。咁嗰啲颜色咧就可以做到艺术颜嗰种效果啦。咁、你可以望出嚟咧，话哇唔系嗰个人乜都冇画过噃，但系望出嚟好似咧啲轮廓好深啊，大眼咗啊。咁其实就系靠呢一个棕色嘅卡拉康去做嘅、造成嘅。咁、只要我哋用咗呢个卡拉康之后咧，其实搽翻啲咧偏啡色啊，或者甚至乎。一条好简单嘅眼线，咁你已经望出嚟好自然噶啦，咁、样咯。咁、其实咁另外一啲妆咧就系咧，有冇见过一啲蓝色嘅 color con 同埋一啲绿色嘅 color con？ 蓝色有见过， 嗯， 蓝 色多啲， 我觉得好似扮外国人咁。 冇错，就系想咁样讲。如果你想做一个艺嘅又艺， 但系你皮肤一睇就知道， 譬如 系香港人咁样。 要查白， 咁啲头发一睇又即系染埋佢咁样， 多数都成套， 何必 成套啦？咁点样成套咧？咁你就要首先咧，你就染咗发先啦。跟住咁，其实个妆啦，我唔好讲染发咁远啦。咁个妆咧，其实你就会咧偏一啲蓝， 要搞埋啲眉毛喎、啊。如果你真 化妝一個系列噶啦。咁我哋化妝嘅時候，你想做到外國人嘅效果，咁你第一要打深啲輪廓啦，即、就、係、是、做光陰影啦。咁另外咧，揀翻啲冷色系列嘅眼影，咁、就會啱翻。襯翻嗰個藍色嘅 color con， 咁你望出嚟咧就似外國人啦，歐美風啊，歐美風就係揀呢個藍綠色嘅 color con 咁樣咯。哦、你見啲外國貴族嗰啲大部分都係藍色眼睛 嘅，佢哋啲藍血啊嘛， 啊 你話貴族啦，係 啊， 本身都已經藍藍地啦個人，係咪藍血有個藍啊？唉，呢個時候好驚，係 啊，冇錯。 咁但係綠色嗰啲隱形眼鏡又點樣去到配搭呢？ 綠色眼隱形眼鏡其實和藍色一樣，都是偏搽翻啲冷色嘅色調啦，即係譬如灰啊、黑黑地啊，甚至乎一啲帶銀底啊嘅顏色咯，即係 smoky 啲嘅妝，咁就會配搭翻藍綠色嘅眼影啦。咁、另外有個咧就比較柔和啲嘅，最近咧就出咗一啲咧粉紅色嘅 color con。咁嗰個粉紅， 哇！呢啲要柔和啊，呢啲驚嚇喎 ，Queenie。 但係嗰個又唔使睇得太誇張，因為嗰個粉紅色嘅 color con 咧係帶有少少啡色嘅，佢、可能中間嗰個心係粉紅色，但係側根嗰度係啡色， 但係好清楚睇到係粉紅色嘅。 少少，即系好似后面道门嗰啲暗红咁样。 哦，即系好似我哋直播室嗰度门咁样。 系啦，有啲 少少 暗红 的。哑嘅粉红色咁。 哑嘅粉红色，系啦。咁嗰啲咧都系好兴咧，你可以衬翻一啲咧偏紫啊、粉红嘅色调嘅眼妆咯。咁望出嚟整体感觉咧，真系好日本嘅。化妝嚟， 係 啊，嗰啲日本女仔嘅化妝，你想做即係走嗰 main style 嘅話，咁你就可以配搭呢一個隱形眼鏡。 明白明白，可能嗱，其實問咗咁多種唔同顏色啦，我大膽咁問啦，咁有冇黑色嘅隱形眼鏡嘅咧？即係令嗱，我哋即係中國人有黑色眼珠嘛，用翻黑色嘅隱形眼鏡， 就係大眼仔啊， 係啦，即係最普通嘅大眼仔， 最普通嘅黑色大眼仔。 哦，咁個妝又應該點樣去到搞咧？如果 其實如果 黑色頭髮。黑色眼眉毛全部黑色晒，黑晒佢。 唔使，黑色大眼仔咧系啱翻啲咧眼白多而眼珠细嘅人。眼白多眼珠细嘅人咧就用黑色嘅大眼仔，咁咧佢就会望出嚟咧个眼瞳孔咧放大咗。但系如果你本身好似小白，你眼白少眼珠多，你再戴个黑色大眼仔咧，就好似嗰啲鬼片嗰啲咧，得翻只眼睛嗰啲。咁所以就唔系话个个都适合戴黑色大眼仔啦。 鬼片 系啊！ 哇，呢、這个形容都几鬼马。 你谂下系咪冇晒嗰啲眼白嗰啲 咁 样？ 系啊， 一啲都 黑晒 咁样。系啊，所以唔系话。 鬼眼嗰只系， 冇错，唔系话个个眼型都适合戴黑色眼仔咯。咁最稳阵就系棕色，咁同埋近排好兴嘅灰色。 灰色 都好多人 惊、啊。 灰色你要拣咧，都系类似头先讲紧粉红色嗰个咧。咁、你灰色系 灰嘅啫， 少少灰，又侧根系有啲啡咁样为主嘅。 哦， 即系侧根应该咁讲，侧根系灰，中间系有啲啡地嘅颜色为主。咁、你望出嚟先至够自然。如果你成个系灰嗰啲，又系啲慢性睫妆嘅。 如果再问多少少，即系譬如系我哋参考一下嘅啫呢个意见啊，因为都要问翻啲。眼科專家 係冇錯， 有冇話戴呢啲即係叫做大眼仔嘅時候隱形眼鏡咧？隻眼乾啊、澀啊咁， 會 正常情況應該點樣？你咩建議好咧？ 我自己建議咧，你其實一戴任何隱形眼鏡咧，都會令到你個含水即係眼部含水量係降低嘅、 我自己戴嗰啲 One Day 嗰啲隱形眼鏡都係啊， 係 啊，但係 Color Con 會比起你平時嗰啲再含水量低啲嘅，透氧度再差啲，咁所以咧，我建議咧，即係可能兩三個鐘頭。你就唔好戴啦。 哦，咁啊唔啱 OL 喎。 唔啱 OL 噶，其實唔係好啱。 先戴翻咯。 係啊，真係貨你可能有啲晚宴嘅時候，特別去即係做呢一個分純嘅妝咯。咁我一般我都唔建議，尤其是可能有啲女仔佢哋本身 check 到個眼睛係含水率低嘅話，就完全都唔係好建議戴嘅啦。只不過話呢一個 color con 可以幫助一下啫。 係咁啊，戴啊真係適可而止啦，係咪？ 冇錯。 有陣時即係身體健康係最緊要嘅，啱啱先？好，唔該曬 Queenie， 拜拜。 拜拜。

好，今个礼拜我哋嘅敏感人物有佢， 我系张文嘉，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我就好中意佢噶， 坐低慢慢倾啊！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咧嚟到啊七点零八分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系二十度啦，相对湿度68%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白元浩之外，仲有 O 喺度。早晨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头先小白都讲啦，出边气温依家20度啦，20度咧就系正常。我哋觉得啊，有少少微凉，冻冻地，但系又未超冻。又唔會好熱，即係講緊咧，就係做完運動之後唔會好熱嘅一個啊，叫做温度嚟嘅。所以啊，今朝咧都可以講下呢一個晨早跑步嘅好處。咁啊，真係有多朋友咧，近排練跑啦，備戰下年嘅呢個全港馬拉松啦。咁所以都哇跑得多咗，見街上邊啲朋友仔，不過跑嘅時候就小心啲啊，因為啲地下嗰啲磚頭咧、都好多掘起咗，一係咧你就換一對咧跑山嘅越野鞋去跑，即係你平時傳統嗰啲跑鞋咧，就未必可以適應到喺今時今日， 因為而家 多路面嗰度， 即係路面本身係石屎地嘛， 係啊， 好多沙地， 係啊，係啦、啊，咁、所以即係跑嘅時候，大家都安全至上啊。如果唔係咧，備戰咧就變咗咧。叫做咧要养伤咧，咁就唔好啦。因为你一咬亲咧，成个赛季又唔使跑。依家就开始跑步嘅赛季啦。咁啊，如果你有跑开，你都知道啊。咁啊，讲下一啲朝头早跑步嘅好处咧。嗱，原来咧，一般人跑步咧，主要原因咧都系为咗咧burn fat 啊，即系呢个燃烧卡路里啊，亦都有减肥嘅作用啦。有啲专家咧甚至认为咧，朝头早咧空肚跑步咧，比其他时间咧燃烧更加多嘅卡路里咁样。咁当然你会觉得 系咪真系关事噶？即系朝头早咩？即系叫做咩？乜嘢时辰跑步又有嗰个卡路里燃烧又唔同啊？咁样，因为我有听过咧，一啲西方嘅医学咧，佢哋就话到，如果夜晚跑咧，系咪好咧？咁又好值得人反思。 夜晚跑好似真系冇朝头早咁好嘅，好似真系有问过或者有啲研究出嚟咁。嗱，當然啦，每件事都有利弊嘅。咁你得到咗，喂，如果朝頭早真係可以咧，空腹跑步咧，令到你消耗更加多嘅卡路里啦。但係你又要知道，如果日日咁樣長此下去，對你個胃部又係咪一個好處咧？咁樣嗱，所以每件事咧都有好處同埋壞處嘅。咁大家適可而止啦，咁樣。咁原来啦，朝头早跑步啊，叫晨跑啦，仲可以咧，平和心境嘅。 马嗰啲啊叫晨操， 系啦，马嗰啲叫晨操， 人嗰啲叫晨跑。 晨跑系啦，咁啊呢个晨跑咧可以平和心境啊，呢个好紧要，因为近排咧大家都因为社会事件啦，食唔安啦，坐唔落啦，瞓唔到乜滞啦，咁啊唔知呢个朝头早跑步可唔可以令到大家咧有一种咧比较释放啊，同埋比较有一种和平啲。peaceful 啲嘅感覺啊嚇，咁啊都係嘅。原來咧 呢個朝頭早咧，就大家都會覺得咧，半夢半醒嘅時候咧，更加多就係一種咧，喂想賴床啊，起身冇乜動力啊，咁樣啊嚇。咁點樣為你啊嘅一日咧注入最多嘅正能量咧？就係咧試下開始你朝頭早跑步咁樣。咁啊，因為咧你哇，你連跑步都跑到咯，跑到五 K 咯，朝頭早、哦、你都冇藉口話，喂今日啊排山倒海嘅工作啊，你都会尝试去应付咯，咁都系嘅，开个好头都系紧要。 你会唔会想试下？你有冇晨操嘅习惯先？ 会噶，礼拜六日我真系会跑下步嘅。 礼拜六日我都会朝头早起身跑，因为咧， 因为我哋适应咗啲 太早起身 咧， 系啦， 你未必瞓得到， 眼光光咁样。 你估我哋真系可以平时咧就六点起身啦，小白再早啦，五点起身啦。 我四点钟起身。 系啊，但系礼拜六日咧。礼拜六日系可以瞓到十二点咩？冇可能噶， 唔会噶。 系啊， 其实越瞓得耐咧，越攰。 呢个就因人而异啦。即系如果瞓得耐越攰，不过就真系会早咗起身咯。咁朝头早做一啲锻炼，或者咧做一啲跑步咧，其实都几好。同埋咧，朝头早跑街咧，可以吸少啲汽车嘅废气嘅。咁呢个都系不争嘅事实啦。咁啊，朝头早清晨咧，啲车系相对少啲嘅。你喺晏昼流流，依家咁多车喺度塞住咗啊，你就会知道一样嘢就系、是、哇！即系都好多叫做废气嘅排放啦，你喺旁边去跑步啊，自然啦就会吸入好多嘅废气啦。以上就系咧一啲啊朝头早跑步嘅好处啦。咁啊唔知咧呢啲好处咧有冇诱因令到你咧已经绑好鞋带啦，准备拉筋跑个靓步咧？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7:13嘅时间啊，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有啊 Sammy 喺度 ，Sammy 早晨 ，Hello 大家好，早晨啊，咁啊先同大家讲咧呢一个嘅吐露港公路啊，去九龙方向咧新丰花园第三四线有交通意外啊，开始挤塞噶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啊，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丰花园咧第三四线就有交通意外嘅，咁跟住一啲港铁方面嘅消息先啦，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同埋西铁线啦，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咧系暂停服务嘅。另外咧，红磡站同埋大学站咧就仍然关闭。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啊，港铁各条线路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咧将会喺夜晚11:00结束。轻铁方面咧，751P 线系就有706线替代嘅，761P、751、614、614P 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就维持不变，751线就不经翠湖和友爱站。另外港铁安排了一条免费接驳巴士线行走东铁线的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的锦上路站。讲讲九龙区的封路线，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昌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近于伊利沙伯医院对开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和漆咸道南，弥敦道介乎登打士街同埋亚街老街，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都不能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嘅。隧道方面已经系开始有车龙啦，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就有一个喺新界嘅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嘅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塞啊，龙尾骏景园，咁啊都叫做有个好消息带俾大家，主要系唔使钱嘅， 搭船。 啱啊，系啊， 我都搭咗啊，我系搭呢个大埔海滨公园大埔去乌溪沙嘅，你系咪讲呢架？ 唔系，不过咧，另外呢个系寻日就有噶啦，今日咧就有一个咧红磡或者九龙城去湾仔嘅， 系 咁样一个咧就系红磡南啊，到渡轮码头咁啊去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嘅，咁另一个咧就系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咧，都系去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咁啊几好啊，搭船其实都几快。 搭船呢其实系快，不过呢我自己嘅经验呢，搭船嗰个十分钟嘅过程呢，我系跑一个几钟嘅。 系啦，排队啊，好、 哦、 多人排啊！我坐嗰架船， 咁系啊，因为太方便了。 其实佢哋已经咧系即系政府开呢啲免费船咧，已经多咗几班俾我哋噶啦。咁但系咧就因为冇办法啦，嗰日咧实在系太多人咧，要坐呢个船咧，因为我嗰日咧就讲紧你吐露港直头冇行啊嘛，咁、 啊、 所以咧就。真係好長，我去到嘅時候已經排到咧就見唔到個龍頭嘅，咁啊直頭後邊全部啲人咧就慢慢喺度嚟緊咧，所以我唔知道後邊嗰啲排幾耐。不過咧，我坐當日咧其實係有三班船嘅，咁嗰日嗰個嘅叫做職員咧都有同我講，佢話有三班船，一班係大船，兩班咧就細船。 啊、我正想問你嗰個尺寸，即係嗰個船嘅大細，睇下係點，因為咧我見咧佢嗰個稿咧佢都有個時間嘅，即係譬如話紅磡開出咧就係、是、我見佢都半個鐘一班啊！ 嚇，佢三班啊，佢一班220人嘅，我坐我當日嘅經驗啦。跟住另外兩班咧就分別都係90人嘅，咁佢咧就一路上船就一路有個 counter 喺度 count 住人數啦咁樣。佢原本咧我喺網上面揾咧都有一個時間表嘅，咁但係揾啊，即係我揾完之後咧，我就再去到睇嘅時候咧，我發覺係有少少出入嘅，因為佢安排嘅船咧比預期當中係多，不過人數亦都比預期當中多好多，所以都係要等嘅。咁大家就自己去到衡量到底用哪个交通工具啦， 自己计一计时间啦。 系咁啊，唔该晒 Sammy 嘅交通资讯啦。今日洪水都依然系封住啊，吓 系啊，暂、嗯、时都系啊。 嗯，咁啊， 好冻啊，大家着多件衫啊。 啱、啊、注意保暖。我见你以为而家去咗北欧添啊。 哦，本身都好冻啊。 系啦， 天气方面我哋问问 Barbie 先啦。 早晨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系、Sammy 啊，着到成个雪人咁啦，咁唔知道你系唔系咧？ 我冇，我同平时差唔多， 系嘛？咁啊，出边系咪同平时差唔多嘅天气，定系都会真系凉啲咁样咧？ 其实咧，我觉得今日真系凉嘅，不过咧，好彩就唔算好大风，咁所以咧，就即使佢气温凉咧，你都只系觉得自己好似打开咗个雪柜咁样啫，即系静止咗个冻空气，但系咧，佢未至于话咧系觉得话好冻啊，然之后有一阵好凛冽嘅风吹埋嚟，就唔系嗰种咯。咁啊，尤其是新界地区啦，可能就会比九龙区系低少少嘅温度。咁尤其是一朝早咧，如果起身翻工嘅朋友咧，都真系嘅。大家系即系着多件衫啦。咁同埋今朝早亦都见翻好多翻学嘅同学仔啦， 系啊系啊，小学、中学啊咁样吓。 系啦，咁啊，大家都醒目噶啦，都系着啲长袖噶啦，衫咁都系保暖咯。 嗯，系啊，学校都转晒季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好多学校都换咗季。 好啦，咁你就唔好冷身，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吓。咁啊，出边可能人多车多啊吓。咁啊，系啦，咁啊，有啲耐性啦 ，Barbie 嚟到。好啦，转头再见。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嘅天气较凉噶。日间最高气温咧会到24度，吹和缓嘅北风，稍后转吹清劲嘅东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噶，气温啊逐渐回升咯。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因为而家都叫冬天啦，系咪？而家20度啊，不过气温都逐渐回升，即系其实应该系保持或者慢慢再冻啲嘅。不过大家都知道地球病咗啦吓，咁啊地球病咗啊，我哋就谂办法处理啦。如果人啊有啲咩问题咧，都要揾下医师一齐听听啦吓。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嚟到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喺电话旁边咧，就有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系各位早晨。 嗱，而家咧就系秋季啦，咁有好多人咧呢一排咧都中意食大闸蟹，咁啊其实咧螃蟹咧最出名就系阳澄湖大闸蟹啦，河蟹咧一般就农历九月份啦，十月咧就系公蟹嘅肉咧就会比较多肥膏嘅时候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季节咧真系好多嘅大闸蟹咧都有得卖嘅坊间。 系啊，睇你芭比你都有啲研究啊，对 唔住。系因为见得多，同埋身边都好多朋友中意食嘅。 嗯，冇错。不过咧，其实咧，食蟹虽然而家系比较属于季节性啦，咁同埋咧都系即系好食咧，比较鲜美啲啦。但系咧，我哋就要小心啲啦，因为所谓嘅病从口入咧，就系咁嘅情况啦。咁咧，特别系呢个蟹咧，我哋中医就觉得咧，喺水生嘅呢啲食物咧，就味就腥啲嘅，咁就偏寒少少嘅。 系。 咁所以大闸蟹咧，其实咧都系属于偏寒嘅，系啦。咁所以我哋都系话。如果你要吃的话都要看回你的体质，即是如果你真的不适合吃的话就尽量不要吃那么多了，因为对你身体无益的。 是的。那有没有什么人是避免不要吃大闸蟹的 呢？其实我们说大闸蟹虽然是比较偏寒一点，但其实它都是有些功效的。即其实它我们中医来说它都有些清热滋阴、补肝肾的效果的。但是呢有些人呢，即譬如说 譬如話虛寒嘅，因為我哋講過啦，蟹肉咧就寒少少嘅。咁如果呢啲脾胃比較唔好嘅，腸胃平時消化能力都比較差嘅，咁我哋就話咧呢、這個蟹嘅呢個性寒咧，就會可能影響到你嘅腸胃啦。因為你本身腸胃已經係比較虛寒嘅話咧，咁咧就再食呢啲寒涼嘅嘢就會加重到佢咯。 嗯，系咪都比较容易会肚屙或者肚痛啊？如果系嘅话， 系噶，即系肠胃唔好嘅人，可能有啲容易难消化啦，平时容易肚痛啦，或者可能肚泻嘅人， 嗯， 系啦，或者一啲人比较惊冻嘅，咁呢啲其实都同我哋肠胃唔好咧系有啲关系，所以我哋就话如果你有咁嘅情况嘅时候咧，就尽量唔好食蟹咯。 嗯，我有啲朋友咧，其实都属于系寒底子嘅，咁但系咧，佢哋就话咧，如果食蟹嘅时候咧，就加埋一啲黄姜啊，或者系煮咗啲黄酒嚟食咧，其实就可以咧有一个咧，即系可以中和翻佢嘅作用。其实呢个讲法又啱唔啱嘅咧？ 嗯，其实系啱噶，因为本身佢虽然佢系寒噶嘛，但系因为我哋好多人可能而家啲饮食习惯唔系咁好，所以身体都比较虚寒啲啦，又比较差啲，所以我哋为咗避免呢个蟹嘅呢个寒性咧，伤到个身体咧，我哋就有啲方法烹饪嘅方法去解决啊，去预防呢个寒。但当然啦，呢、這个蟹都系本身就系寒嘅，但系相对嚟讲冇咁寒，就食得嚟嘅话就冇咁舒服咯。 系，咁话有冇啲咩 tips 俾我哋啊？其实， 咁我哋话食蟹咧，都系有啲嘢要留意一下嘅。咁、譬如话我哋话而家啲人可能食蟹度饮啲啤酒。咁其实啤酒都系比较偏凉啲噶嘛，咁同埋我哋话啤酒其实都系会影响你嘅消化系统嘅， 嗯， 所以咧我哋就话咧，如果你本身咧食蟹肉咧，就尽量唔好饮啤酒啦。咁因为而家啲啤酒都可能系冰镇噶嘛，冻噶嘛， 嗯， 咁所以都会令到你嗰个身体个肠胃更加差啦， 嗯， 咁就影响你嘅身体，咁就更加唔好啦。 系， 咁仲有啲留意就系，因为我哋而家啲蟹咧好多系养嘅。 嗯， 咁咧就而家啲污染比较差啦， 系啊系啊， 即系污染性比较严重，所以咧我哋就话有啲蟹咧本身有啲寄生虫， 嗯， 咁所以如果你食嘅话咧，你啲蟹煮得唔熟嘅话咧，有机会啲寄生虫都未杀得死佢啦、 嗯， 所以你可能会食咗啲寄生虫，咁就唔好咯。咁因为唔知芭比有冇听过醉蟹啦？ 醉蟹系即系直情系生嘅蟹，就用酒嚟浸到佢奄奄一息，咁就摆上台食啦。 系啦，冇错。 嗯， 咁咧呢啲方法咧，因为佢冇煮过啊嘛，咁就寄生虫嗰个机会就多嘅， 嗯， 所以就比较危险啲啦，所以呢啲就留意一下啦。 系。 咁另外就有啲我哋话食咗蟹咧，即系因为蟹本身佢啲二类蛋白咧，就本身就唔系咁容易消化嘅。 系。 咁咧就我哋话食啲蟹嘅时候都尽量冇饮啲茶啦，因为茶咧佢有啲油酸咧。会令到佢真系消化唔好嘅， 嗯， 咁包括呢个季节都系临子嘅一个季节啦， 嗯， 系啦，咁我哋都话食蟹咧就尽量唔好食呢个临子啦，佢会同嗰个蟹肉嘅蛋白咧凝固，变成嗰个消化系统即系更加难消化咯，系啦，就唔会话食咗会中毒嘅，只不过可能食咗会个肚唔舒服吓，咁、 咯。所以就记住啦，即系蟹咧就唔可以同鳞鲍一齐食啊，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可能你个肠胃就非常之唔妥啦，会 系啦，冇错，因为其实蟹佢本身就高胆固醇同埋高呢个嘌呤嘅，所以有啲高胆固醇嘅人啊、高血压啊、心脏病啊、呢啲痛风嘅病人啊，或者皮肤敏感嘅病人咧，都尽量少食啲啦。咁、另外就系如果你病紧嘅时候。同埋有啲肝炎啊嘅时候，就可能真系节制少少啦。 嗯，明白。咁啊，除此之外咧，讲咗咁多食蟹嘅 tips 同埋佢嘅配搭啦，又有冇啲乜嘢茶饮系适合我哋可以配住嚟食呢个大闸蟹嘅先？ 咁我呢度准备咗一个就叫呢个用两只药啫，但系都系好容易揾到嘅。 系， 就系紫苏叶同埋姜。咁紫苏叶就大概15g 咁啦，咁咧就啲姜咧就大概3块咁。咁其实你摆埋一齐煲水10多分钟就得噶啦，咁啊当茶饮，因为中医讲咧呢个紫苏同埋姜咧本身就系心温发散嘅药嚟嘅，咁同埋佢本身都调和肠胃几好嘅嘢， 系， 同埋另外我哋古籍咧记载呢两只药都有啲解鱼腥之毒嘅效果嘅、所以就会缓解呢啲可能食咗蟹唔舒服嘅症状。咁另外因为紫苏叶佢都有啲味道，其实都几香嘅，所以我哋有啲人咧就为咗去克制呢个蟹嘅寒性我哋都会攞紫苏叶嚟同个蟹一齐蒸嘅。 系，即系摆喺度一齐蒸就得噶啦。 或者可能有啲人系煮嘅，咁你都可以攞紫苏叶去煮个蟹咯。 嗯， 制衡咗嗰個蟹本身嘅寒性啦。 嗯， 咁就食得你就唔會咁傷身啦，咁就可以又開心咁食，又唔會傷身，咁就皆大歡喜啦。 咁我頭先講嘅呢個茶飲就係將呢兩樣嘢咧就加埋一齊沖熱水就可以噶啦。 你沖都得，又或者你滾一滾都得。 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先，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咯。 好，拜 拜。 晨光大学， 唔该晒啊，咁啊，有一个咧就系特别嘅交通消息先同听众睇睇噶。西铁线天水围站有人阻碍车门，列车未能够开出，西铁线服务受阻噶。另外，观塘线亦都有多宗嘅阻碍车门运作事件，服务受到阻延，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咁啊，港铁人员正在处理噶啦。咁啊，另外啊，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以及咧就港铁巴士嘅服务将于晚上十时结束。嗱，留意住啦，西铁线方面啊，天水围站有人阻碍车门，未能够开出噶。咁啊，西铁线咧就服务受阻。另外，观塘线亦都有多宗咧就阻碍车门运作嘅事件，服务咧亦都系受到阻延噶。咁啊，乘客要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啦。 心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忘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苦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还是不应温暖地美化这冰冷别离？ 来自麦浚伦加上黎明忘记和记啊！ 永远分波位置等你。 我记住啦，西铁线咧，以及咧就观塘线啊，咁啊服务可能会受阻嘅，预留充裕嘅时间啦。而家呢个时间先听听咧，就系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西铁线天水围站有人阻碍车门，列车未能够开出，西铁线服务受阻。另外，观塘线亦都有多宗阻碍车门运作的事件，服务受阻延。美国国会参议院取得议员一致同意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参议院以最快速俗称热线的方式处理法案，程序由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正式启动。参众两院今年六月推出法案，众议院的版本上个月通过，参议院的版本通过之后，将会交由参众两院协商统一版本，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 根据众议院之前通过的版本，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不是仍然有足够自治，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假如没有足够自治，国会可以考虑实施制裁，或者审视香港能不能够继续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享有独立关税区特殊地位。天主教香港教区副理主教夏志成联同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退休牧师阮天佑的夫妇昨晚进入理大探望留守人士，逗留大约四个钟头之后，在凌晨两点左右离开，期间各自接触了七至八名的留守者，没有人同他们离开校园。夏志成说，留守者内心有焦虑和疑惑，有人觉得离开就不够义气，有人觉得留到最后被捕亦都不可怕，跟现时走出校园一样。他说，虽然未能够带人离开，但认为可以让留守者感受外间有人关心。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今年的八月在惩教院所上吊自杀身亡，两名当晚当值的惩教人员被控篡改纪录罪名。控罪指出，两人未有按照规定每30分钟探视爱泼斯坦，但伪造相关纪录，以显示自己有前往探视。爱泼斯坦今年七月在新泽西州被捕，还押在纽约曼哈顿大都会惩教中心，等待联邦法院审理他涉及的性罪行。他被控性侵犯多名少女，案发的时候最年轻的只是得14岁。爱泼斯坦在八月被发现在囚室中死亡，终年66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较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港铁方面嘅消息啦。咁由于咧有人阻碍车门啊，西铁线列车咧现时系不停天水围站嘅。西铁线列车现时不停天水围站，只能够咧维持尖东至到朗屏站嘅服务。现时朗屏啦至到屯门站咧系暂停服务嘅。另外，东铁线啦，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同埋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咧，服务亦都系暂停。红磡站、大学站咧仍然关闭。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路啦，同埋轻铁、港铁巴士服务咧，将会喺夜晚11点结束。轻铁方面，751P 线由706线替代，761P、751、614、614P 线咧系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咧就维持不变。751线咧就不经翠湖同埋友爱站。港铁提供了一条免费接驳巴士线行走东铁线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的锦上路站。提提大家有关九龙区的封路，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昌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和漆咸道南、弥敦道介乎登打士街和亚街路街、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另外呢，亦都有啲免费渡轮服务提提大家嘅路线，包括红磡南渡轮码头啦，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同埋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服务时间呢，由而家起至到夜晚7点。咁跟进返较早前呢，吐露港公路啊去九龙方向近住新丰花园呢第34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啱啱清理好啊，咁但都仲系好塞，龙尾就半春园。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新丰花园对开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场啊。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啦，龙尾就去到半春园。隧道方面啊，现时咧东区海底隧道来回方向都有车龙嘅。咁先讲咧去港岛方向，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就系东隧 去港岛方向已经是塞车的了，龙尾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反方向东隧去回九龙，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西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的。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7:38啊，咁啊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啊，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同样都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7:38啊，睇下你出边室外温系20度啊吓，咁早晨啊，国际新视野啦，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咁近排都系婚季啦，咁好多朋友都结婚啦，有更加多朋友就系做人情、做人情同埋做人情啦，咁样啊，咁荷包大减税啦，咁啲婚礼今次今日有一个实况都系啊，咁 因为我少咗咯， 系咪啊？过咗嗰、那个 啲朋友过咗啲结 婚年龄啊，结就结咗就结咗啦，系啦，唔结嘅就可能 结嘅都应该唔会结噶啦。 咁啊，总之都系咁埋你 习惯咗， 你都可能会有啲新嘅朋友，年轻啲，譬如 Sammy 咁样，系咪？如果报交通嘅 Sammy 结婚，佢都会请你啦。咁佢请你，你都真系要揞下钱，不过都系开心事嚟嘅。 Sammy 结婚啊，梗系要去就帮手添啦， 系咪啊？咁 做得几多得几多，有几多绵力都出晒啲绵。 两个字，尽做啊！尽做 ，Sammy 交通女神喎， 喂，点样将交通同埋咧结婚两样嘢扯上关系呢？就系咧估唔到咧，今时今日咧喺内地啊吹起一阵怪风啊！嗰、那个怪风咧就喺马路嗰度咧影婚纱相咁样， 哇， 真系此风不可长啊！喺湖北咧黄石市啊。咁就有一对新人为咗影一辑咧，与别不同嘅 湖北有个黄石市啊， 系啊系啊，唔系黄石公园， 美国有个黄石公园，我哋有个黄石码头， 系啊， 湖北有个黄石市， 系啊，咁喺内地仲有啲文化人叫黄安石啊，咁样啊，咁啊为咗咧拍摄一辑咧与别不同嘅结婚相咧，竟然咧拣咗喺大马路上边取景，咁啊现场咧啲汽车咧熙来攘往咁样啊，咁啊惊险万分啊，咁估计咧嗰对。新人咧就系想影一张相咧，佢哋喺路中心相遇，跟住后边啲车咧仲系喐紧嘅。 嘅，有嗰个咧有啲少少 movement 嘅效果咁样嗰啲咧， 太危险。 咁咧即系交通警察咧就发现啦，及时咧制止两人咧愚蠢嘅行为，咁样将佢哋劝走咗。咁咧呢一件事咧摆咗上网啦，就梗系俾人咧怒轰啦咁样。 佢哋着婚纱。 系啊，着婚纱同埋着礼服咯。咁我自己觉得咧，最反智嗰样嘢就系嗰啲摄影师同埋啲工作人员咯。 嗯， 其实系客户系好紧要嘅。咁但系唔系佢哋话乜你都要跟噶嘛？ 系啊。 咁你罔顾交通安全又得咩？咁你影咗呢一张相又代表呃到好多 like 咩？好多人会赞赏你。 想做生意咧，你要显示得专业。 系啊。 点为之专业咧？唔系客人话乜你就。即係叫做 serve 到佢，即係嗱嗰個服務態度係好緊要， 嗯、 但係有陣時已經偏離咗嗰個服務咧，本身公司提供嗰個服務嘅範疇，同埋偏離咗嗰個攝影安全嘅原意咧， 係、嗯、啊， 其實作為專業咧，應該要同客人 say no 嘅，咁、 嗯、 樣先至嚟得更加矜貴啊嘛， 唔 好淨係窮到諗住淨係賺錢先得㗎，係 啊，呢、這個都係啊嚇，咁啊香港好多攝影師朋友都好有宗旨嘅，咁啊好有態度添啊， 係啊， 唔做就唔做啦， 係 啊，即係唔影就唔影啦，唔幫你就唔幫你啦，咁啊呢個都係值得支持啦，大佬，如果唔係。因为前排咧喺香港都系另一个非议噶，亦都有一批嘅新人咧，佢哋竟然喺即系放紧催泪弹做 background， 跟住影婚纱相咯。 哇！ 咁其实呢个又系有少少即系呢个 唔开心、啊， 系呢、這个画面 佢婚礼我会睇得好唔开心咯。 你话呢个画面系咪好震撼？好震撼，系好震撼啊！因为阿 O 34岁啦，咁34年来都未睇过一个咁嘅画面，但系又系咪真系要喺漫天烟火嘅呢、這个叫做背景底下去影婚纱相咧？所以咧呢一张婚纱相咧一摆咗上网之后咧。换嚟嘅唔係 like 囉，全部人都係炮轰囉、 嗯、 无论任何嘅政治取态啦、 嗯、 以至呢好多业内嘅人士呢都炮轰喎。 就算佢唔係呀现场影呀、啊、即係用呢个背景现场影佢、嗯、即係后期加工加上去呢 係呀 呢种咁样嘅方式去 表达都唔好啦 即係去到佢婚宴嘅人好多人睇到其实会唔开心。 係呀、啊、其实你结婚都系本为开心事啫，系啊，咁你 何必咧？ 系啊，所以都真系唔好做呢件事。呢件系近呢一两年近呢两个月比较 hit 啲嘅婚礼喺香港嘅重要事件嚟嘅。咁啊同呢个喺马路嗰度影婚纱相一样啦。摆咗上网之后咧，大家都觉得喂，简直咧，即系你结婚系结婚啦，估唔到咧，有网民更加感叹啊，话结婚果然系咧爱情嘅坟墓嚟嘅。能够让人咧智力水平咧大幅下降啊，咁样咁真系你稍微有理性嘅，你都唔会喺条公路或者喺条大马路中间去影婚纱相啦。 香港嗰啲马路咧都已经好守规矩噶啦， 系 内地嗰啲 系啊， 内地嗰啲我真系唔识过马路啊， 系啊，咁唔识揸车添啦，唔好话唔识过马路啦。咁所以你仲要喺上边影婚纱相，真系匪夷所思啦。咁但系都建议翻大家，其实影婚纱相咧。都去翻啲安全啲嘅地方嘅，同埋咧，你都有影过婚纱相啦、 啊， 我都有影过啦。其实咧，男人影婚纱相咧，尽量都系想快少少啦， 简单 系啊，简单啦，简单而隆重啦，咁样或者喺啲安全啲嘅地方影。其实影啲叫做简单啲嘅嘢，有山有水都 OK 啊。 大草坪好靓啊， 系啊。其实你有啲甚乎依家早一两年新兴，譬如喺一个室内嘅环境嗰度影，跟住有唔同嘅 pops 咁样， 啊、 即系可能个男仔中意玩超人嘅，咁啊攞住只超人；个女仔中意玩呢个换衫公仔嘅，你咪攞住只换衫公仔。咁、啊、其实都几趣致啊！ 即系仲要搭翻嗰啲咧，即系佢哋喺度整嗰啲咸蛋超人， 系啦、啊，嗰啲场景， 系啦，嗰啲场景， 系啦、啊。 咁你企喺度影，其实真系 系啦。 我会中意咯， 系啊， 起码我会中意。 咁如果你话喂唔得，要整个教堂，咁你咪整个教堂。你教堂都系啲 peaceful 嘅嘢啊，或者啲叫做安全嘅地方啊。 而家都有好多咧，即系世界各地啊，好、 啊、 多唔同地方咧，佢哋除咗系帮人叫做做一影呢个婚纱相之外， 啊啊、 有啲仲有啲咩？譬如帮人求婚嘅 package 啦、 啊啊， 有啲咧就去到帮你喺当地揾埋嗰啲人帮你做埋注册啦。 其實好多呢啲人哋外國嗰啲風景都係好靚㗎，即 係 點解唔去諗呢啲嘅位置要去做一啲咁樣咁？第一你喺馬路影又危險，係咪先？你真係一個唔覺意咁撞親，又唔想啦。 再唔 係 咪飛遠啲咯？即係如果你覺得喂要特別啲，咁你沖繩大家好多人影，咁你咪去興井澤咯，去哇興井澤唔得咪去台北咯。哇！如果唔係你有錢啲，喂去希臘嗰度藍色白色屋咯，咁樣即係實有唔同嘅玩法。但係呢啲地方都係。安全啊嘛，安全系好紧要啊！你人生嘅大件事系咩咧？嘅结婚签字啊嘛，你未到结婚签字嗰日已经命危啦，咁样有咩咁好咧？所以大家都系要深思熟虑啊！关于影呢个结婚相咁样，同埋有一个建议都几好啊！我自己影结婚相就喺嗰啲主题乐园入边影嘅。 哦，系咩？ 系啊， 香港嗰、那个？ 唔系，系新加坡嘅、另一个嚟嘅，即系积 木嗰个啊？ 未起噶嗰阵时个积木，嗰、 哦 那个叫环。即係成個地球環住嗰個咧， 係、 啊係啊，嗰度我覺得入邊都幾得意。但係咧，有一個小貼士俾大家嘅，去呢啲主題樂園影婚紗相咧，就要俾少少 extra fee 嘅，就係俾翻個樂園嘅、 啊。 因為其實佢唔 prefer 你喺度影嘅。如果你就咁咧著住到婚紗或者著住 趕你走 禮服，係佢會同你講 你同佢講 cosplay 得唔得？ 佢好友善嘅，佢會 cosplay 啦， 佢會問你，你係咪影緊婚紗相啊？咁樣。咁因为佢跟住如果你话唔系咧，佢都俾你影多两张就走嘅、 啊。 不过就大家都系守翻规矩咯，因为根据个乐园同埋主题公园咧，佢有每个主题公园同埋每个乐园咧都有唔同嘅提示嘅、 啊， 即系佢有一啲指引就系话哦，如果你影婚纱相得，你要申请。第二就系咧你要喺某一个时段嗰度去影嘅，咁同埋你要俾多少少钱嘅，咁都 make sense 啊、嗯，因为你入去唔系纯玩啊嘛、嗯，你真系多咗一样任务就系影婚纱相，你都唔想成个 用人哋个场、 啊，系你都唔想第时喂，譬如你入到香港嘅主题乐园以至外国嘅主题乐园，哇，全部都系结婚嘅。啲人全部都系着晒婚纱嘅，着晒礼服，咁你都觉得好怪啦。因为你入乐园系 suppose 玩过山车啊，或者叫做有第二啲体验啦，就唔系睇你影婚纱相咁样咯。咁、所以呢个都系尊重翻人哋嘅公园啦，睇翻人哋嘅规矩啦。咁要俾嘅钱就俾啦，唔好即系搏唔多角啦咁样。呢啲都系紧要嘅。 日本咧都有啲几得意嘅地方咧，佢哋除咗系帮人即系搞好多又影相啊或者注册之外咧，仲有一个特别嘅服务嘅， 系 咩？就系、是、放烟花。 哦，喂，呢、這个劲啊！ 嗱，呢个烟 花应该和谁放啊？正所谓 香港啊，真系冇得玩烟花啦。咁我哋净系大时大节嘅。就睇到維港嗰煙花啦，我哋平時冇得玩啊嘛。但係日本佢特定嘅地方咧，其實佢哋係有得去到玩呢個煙花。咁 煙火祭嗰啲咁樣， 類似啦。咁佢咧就事先會可能有個 option 俾你揀、你 tick 埋佢。日本唔係 tick 日本圈啦，圈埋佢，咁咧就話俾佢聽我係要埋你嗰個嘅叫做煙花嗰個嘅效果嘅。咁、例如你求婚嘅，咁你拎住扎花啊嘛，佢 say yes 咁樣，跟住就有一班人行出嚟。 佢播翻嗰只，佢哋101次求婚 ，say yes， 佢就老土啦， 佢有老土咩？ 跟住咧，咁而家你话除咗系求婚之外，结婚嘅，咁你咪签字嗰刻， 系 签嘅时候，佢又可以帮你放烟花， 系、 咁我觉得呢个都系 几好啊， 系啊，几好啊， 特别啲嘅嘢， 影相出嚟又靓，唔影马路嘛， 特别嘅嘢咧就唔一定危险嘅，危险嘅嘢咧亦都唔一定特别嘅，所以大家咧即系。啊，自求多福啦。 两个也太易被骗，你说两个都充满优点，捆绑式三角，每天都给一些假希望霸占。 歌的 Edgar Two at a Time 一首歌曲，时间来到早上的7:53，大家留意着天气以及就是交通方面。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恭喜香港队赢波归香港啊！ 哦、 香港足球啊，代表队系2-0，咁啊，全场咧6497名嘅球迷打气之下，唔连埋包厢啊，随时咧有7000人啊为到香港集气啦，2-0啊，终于赢到波啦吓，咁啊，个赢波几有标志性嘅，因为之前咧个几场港队都。只能够赛和啦咁样啊，并未能够赢波嘅。咁今场咧，喂两球入球咧，睇翻精华，小白估计你都有睇翻的精华。 我冇啊， 精华都冇睇。喂，我转个头 send 条 link 俾你。喂，两球都入得几靓嘅，真系啊吓。咁啊，即系唔系嗰啲胡混混。你有时有 我明 嘅， 我明白 有啲运气啦，即系门前混战，跟住诶笃咗入去，唔系咁。两球都真系几高质咁样啊，用翻呢两个字啊。 本田有冇咩表情啊？ 哦咁。输波其实未必一定关领队事嘅，有阵时都系球员发挥得唔好。 系咪咁？球员发挥唔好，佢作为即系 有少少嘅，都有两三下面口交下气嘅，即系实有呢啲嘅。咁但系个重点就系，如果本田贵又睇到呢个咁嘅情况，佢心谂：，我落去踢好过啦，咁样系咪先？咁随时啊，可以击败翻香港队。不过咧，作为香港人咧，咁啊，香港队赢波，佢系开心啊吓。咁啊，上场咧踢得冇咁好嘅罗拔图咧，今一场咧真系踢得好好多啦。而且咧第二球入球咧，更加咧尽显功架吓。咁啊，希望咧港队咧继续啊，踢。踢得好啦，咁啊嚟緊呢仲有唔同嘅赛事嘅，咁啊关于香港足球队啦，10月10号啦，咁啊都有一啲香港嘅赛事 ,sorry 啊 ,10 月11号之啱啊，南韩就对香港嘅关于呢个东亚足球咁嘅。 哎呀难踢嘅呢场。 哎呀人哋真係好劲啊， 南韩真係好劲啊，南韩派。几十个喎、 不过 我哋排百几个喎、 近年呢日本我觉得尤其是近几场呢日本真係踢得好好多、踢得好全面。不过 多人喺外国搵食啦、日本球员。 不过琴日呢日本又遭受滑铁卢喎。对位、 啊、 对位内瑞拉输4-1喎，主场。 哎呀， 无端端喎。 主场 啊。係啊，仲要呢係俾人哋呢上半场已经入咗四粒。 佢出 B 队啊。 啊唔係啊，佢想试新阵啊。所以佢收起咗两三个喺外国揾食嘅球员咯，咁啊系4-1临尾嗰球入球咧，日本队 过关嗰啲啊， 系啊山口型射中对方跟住弹入， 即系胡运嗰啲， 你系啊你系啊，你可以睇下山口型嗰一球，其实嗰球反而值得睇，即系嗰球就系纯运气嘅射门啊咁样，咁啊无论系点啦，咁啊赢波梗系开心啦，振奋下士气啊嘛，咁啊不过咧有阵时咧球场内外咧都有啲风波，咁啊呢个球员啊小白。你都有跟啦，就系尼马。尼马咧之前咧就拒绝续约啦，巴黎圣日耳门啦，咁啊等待咧翻巴塞隆拿，因为自己放风出嚟嘅，所以咧依家譬如大家睇咧巴黎圣日耳门嘅球赛咧，尼马一垫波啦，甚或乎入波咧，啲球迷咧都系嘘啊，或者冇乜表示。 个感觉咪好似半途咁咯。 系啊， 想当呢啲咁样嘅新闻咧，其实10-20年前都有，以前又话咩费高，跟住又朗拿度，咪系嗰一班人咁样去到即系个感觉。 是啊，咁啊，所以咧，巴塞都几积极嘅，即系其实巴塞咧就唔会等到咧2022年嘅近日啊，开始再度咧放风啦，准备咧新一轮嘅报价啦。咁啊，巴塞主力咧，碧基咧就透露啊，早前喺今个夏天咧已经约定咗咧俾尼马回归噶啦，几位主力咧更加愿意啊支付部分嘅费用。咁啊，睇嚟大家都几锡尼马，系啊， 系啊， 系啊，营救嘅一个行动嚟噶。可惜咧，巴塞咧， 咁当年佢就唔好走啦，咁多人锡佢。 唔系啊，但系冇啊。可惜咧，巴塞決定咧將資金咧收購呢個基沙文啊，所以咧尼馬咧回巢先未能成事，咁呢個係碧基講噶嚇，咁啊，所以都啊幾有趣啊！最後咧尼馬可唔可以翻翻去巴塞咧，定還是咧都係巴黎咧咁樣，真係唔知道啊！是爺非爺，有陣時呢啲球場內外啲放風啊，以至最後咧究竟啊係點，定還是咧最後尼馬可能咧係踢皇馬咁樣，你估唔到嘅。 即係馬踢皇馬，我覺得都唔係幾好睇嘅。 其實你好多嘢都估唔到㗎啦，係咪先？但都有機會發生。你信唔信伊巴謙莫域突然間會翻翻西甲踢波？ 我信咯、 啊，係啊， 我信喎、啊、呢、這個，我真係我信、 啊。玩完一輪美職聯，哦 ，Didi 有個新嘅交通消息啊，係咪要小白報一報啊？ 西鐵線啊，咁啊，現在咧可以恢復尖東至到屯門站嘅列車服務，咁但係不停天水圍站啊，記住啦。西鐵線啊，而家咧就可以恢復翻啦。咁啊，尖東至到屯門站嘅列車服務，咁但係唔停天水圍站啊，咁大家留意住啦。 係咁啊，大家找緊一啲交通嘅消息啦。咁啊，沒有人是孤獨嘅，你只要肯上網，你就會得到更多資訊嘅。咁啊，睇下點樣翻工嗰啲，再諗下計啦。 Does it make you smile? Do you think of me?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tell me what are you dreaming? Everything I wanna know at all. I'd spend 10,000 hours and 10,000 more. Oh,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o learn that sweetheart of yours. And I might never get there, but I'm gonna Did you get your middle name from your grandma? When you think about you forever now, do you think of me?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tell me what are you dreaming? Everything I wanna know it all. 一首嘅作品 10,000 Hours， 跟住依加上咧就系 Justin Bieber。出边系20度啦，咁啊留意住咧就系西铁线啦，以及观塘线嘅交通最新嘅 update 啦。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头先听听8点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 人民币7.029，英镑兑美元1.293，欧元兑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2点，跌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4美元，卖出1,474.4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天气较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收到港铁最新嘅消息咧，而家观塘线、荃湾线同港岛线咧都有人阻碍列车车门啊，咁令到列车咧运作咧系会有延误噶，咁预计最少咧系延误咗15至20分钟嘅额外车程啦，咁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翻充裕嘅乘车时间啊。就是观塘线、荃湾线、港岛线都有人阻碍列车车门噶，咁而家列车嘅运作是有延误噶。咁另外较早前西铁线都有人阻碍车门啦，咁但是西铁线已经可以恢复翻啦，尖东至到屯门嘅列车服务啊，西铁线可以恢复翻尖东至到屯门嘅列车服务，咁但系仍然不停天水围站噶，咁而家来往红磡站啦，至到尖东站咧都是暂停服务噶，咁东铁线啦，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仍然实施都是暂时是暂停服务的。另外轻铁 751P 线都是由706线替代， 761P、751、614和 614P 线都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的路线维持不变， 751 线不会经翠湖和友爱站。现在有免费的接驳巴士，就是行走东铁线的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的锦上路站的。另外巴士方面，多条巴士线仍然是要暂停服务和改道行驶，请你留意运输署的网页。在九龙区的封路方面，红磡的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漆咸道南、畅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 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的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和漆咸道南。另外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现在咁多条隧道，即是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严重挤塞，车龙好长的，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另外东隧去九龙方向东行的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非常挤塞的，现在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而在路面方面，观塘的协和街康宁道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太子道东近住彩虹道。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ICO 区议会系咪咁好？跌泡沫，话爆瞬间冇前途。平台冇铺，不安稳，风险高，黑客令你损失有排做。估值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去二费，并冇实体信唔嚟。完全靠估谂清楚，自豪气炸陷阱，你跌损变痛途。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我考唔到大学啊！ 朋友。考唔到大学唔系世界末日。 电视节目《我系粉青二》，带你睇下大学以外嘅种种另类课程。修读嘅学生仲会同大家分享当中嘅喜与乐、得与失， 等大家知道除咗学术之外，仲有好多出路等住你去开创。 奋斗吧，粉青！ 星期六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吓，时间咧嚟到星期三嘅朝早咧八点十分，八点答二个字啦。今日咧系2019年11月20日星期三，农历咧就系10月24嘅。咁啊，另一个新嘅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换更啦。咁啊有我彭仔程振鹏啦，同埋芭比林慧喺度嘅。 早晨啊，彭仔，早晨啊，各位二台嘅听众。 系啦，咁啊今朝早星期三咧就变咗可以话系陪住大家咧翻工翻学啦。因为之前咧就有诶，哇，有冇一个礼拜停咗课？都有一个礼拜系咪啊？你嘅感受会深一啲， 屋企有一个， 即系你嘅小女儿啊， 冇错 啊。咁今日咧就可以翻翻学啦。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即系小学生或者系幼稚园嘅小朋友咧，会著弱一啲嘅系咪？ 幼稚园就未使翻学， 我幼稚园未使哦，即系有啲特殊啊，嗰啲即系年幼一啲嗰啲未使翻。我见到咧，因为今朝都早咗出门口啦，咁有好多都系中学、小学嘅同学咧，都真系急急脚咧系翻学嘅， 冇错。 咁同埋咧系。嗰、那個叫做人潮咧，係早咗出現嘅。 嗯， 喺呢一個六 点九之前咧已经出现人潮啦，即系啲喺自己嘅屋苑嗰度咧，即系平时搭 lift 出门咧， 好逼啊嘛个 lift， 系啦，哇层层停不特止啦，即系一出到去呢一个嘅门外咧，已经系嘘一声，好多咧系着住校服嘅同学仔咧就赶住翻学啦咁，咁佢哋都应该系一来就预咗啦，要嗰个交通咧可能都会繁忙，所以早啲出门口啦，二来咧。佢哋都幾著弱嘅喎，我見到，佢哋啲面上面咧都係即係有一點而興奮，即係好似期待咗好耐好耐冇學翻啊，終於有學翻啊嗰種嘅面部表情咯。嗯、 其實係嘅，即係我覺得我今朝自己都見到小學生咧都好開心嘅、嗯，即係大人湊佢翻學嘅時候啦，咁都好明顯係預早咗出門口，因為通常都係八點鐘先至 係咪啊？上堂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就見到佢如果同我哋一齊出門口咧，就即係其實係早咗好多㗎啦。 係、嗯，咁我亦都明白嘅，咁。所以咧，尋日咧聽到話今天咧會有大部分嘅學校咧會復課啦，咁、都知道咧，今日咧想唔再早啲起身都唔得啦，因為咧如果喺路面上咧少咗係即係學生翻學嗰一個嘅交通嘅即係最熱門嘅時間嘅話咧，咁啊真係咧會好啲嘅， 係啊， 咁但係如果一翻學咧。咁大家知道咧，嗰个时间你嘅要预嘅时间要预多啲啦。咁、今朝早啦，头先听到我哋嘅交通消息啦，都知啦。咁再加埋咧，即系有一啲嘅特别嘅人士啦吓、可能都系有佢哋自己嘅目的啦。咁、所以就喺一啲嘅个别嘅车站嗰度咧，发生一啲嘅即系阻塞嘅情况。咁再加多咧呢一样嘢人为嘅话咧。咁就令到嗰个路上面啊交通咧就係塞上加塞啦。 係㗎。 咁究竟嗰个情况係点咧？有时都会喺度諗咧，我哋係咪真係要咁叫做死咕咕咧？嗰啲翻工同埋翻学嘅时间，我哋系咪一定要全部夹埋晒喺同一个时间嘅咧？ 多数都系翻八点或者九点咁。 都既然咧，即系如果我系老板啦，即系如果我又话得事嘅话啦，间公司系我嘅话咧，我就会谂啦。摆到明咧，就大家同一个时间一齐涌晒出嚟路面，再加埋咧有啲咧同你塞嘅活动啦咁。好啦，咁啊真系斩搞嘅啫，咁我就会谂，我系咪可以同我啲员工咧，同佢哋讲，你一系就褪迟三个钟先翻工， 系啊， 或者咧 避得过， 你提早三个钟翻工，咁 你 咪早啲，系啦，咁你。冇啊，可能真係好变态呢要你四点钟返工啦咁样啦凌晨四点钟清晨四点钟。咁呢佢就唔会呢嘥咗啲时间呢喺呢个路上面咁样塞啦。 係啊，又或者塞三个钟啦。 又或者褪迟你九点钟嗰啲我係十二点先开工。你睇下有冇一啲咁样嘅老板呢又或者学校你学校返学嗰啲可唔可以褪迟啲先上堂啊你真係唔係话你讲埋呢啲咁嘅无谓嘢而係呢真係要諗下当你当你全个世界一齐喺一个咁严峻嘅状态底下我哋嗰啲嘅交通係我哋嘅时间咁宝贵係咪要浪费喺交通上面呢係咪即係我自己就会忽发奇想咁样諗囉。 嗰啲交通仲要系唔喐㗎喎。 系真系塞到你咧猛整噶啊！我呢一种嘅幻想会唔会成真咧？吓！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嚟到星期三啊，八点过后咧，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就今朝早彭仔继续请嚟咧，有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嘅温卓培噶，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 系啦，咁啊先嚟同我哋咧 update 一下呢个美市方面啊吓，因为咧都见到咧，咦都喐得几劲下。 是啊，美股琴晚咧就跌咗102点嘅，咁其实因素唔系太多噶，咁我哋见到咧就中美贸易谈判迟迟都冇成果啦，咁加上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琴晚咧就重申啦，就话咧如果唔能够同中国咧达成协议嘅话咧，佢将会咧就大幅咧增加咧对中国入口嘅商品嘅关税嘅，咁虽然话冇错，特朗普呢啲恐吓都听惯啦，成日都咁样讲噶啦，即系都其实都冇乜特别噶啦，咁但系始终嚟讲，而家我哋见到中美嘅贸易谈判真系达成。唔到協議啊嘛，即係講都傾咗好耐，又拖來再拖，咁我相信呢個咧係對琴日嘅市場咧帶嚟一定嘅壓力嘅原因嚟噶。咁另外嚟講嘅話咧，琴晚咧有大型嘅美國家居店 Home Depot 咧就係降低佢2019年嘅全年嘅盈利嘅增長嘅預測嘅。咁呢一方面都令人擔心嘅，點解咧？因為我哋記得上個星期咧，聯儲局長嘅鮑威爾咧先喺國會嘅聽證會度咧就講啦，就話咧聯即係話對美國嘅經濟咧係有信心，對經濟有信心。 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美国的消费市场强劲，而美国的消费市场就正正是推动美国经济的最主要的核心的动力。但是如果当美国的零售商都对自己的盈利都觉得没信心的时候，就是某程度上都反映了美国的消费市场都弱了。这一方面大家 就可能会担心了，就会不会联储局看错市呢咁样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令到琴日道指咧跌咗102点嘅原因嚟噶。 系咁啊，美市方面咧就有啲咁嘅情况啦。咁但系咧睇翻喺呢一个嘅英国嗰方面先啦，因为过去嗰个周末咧就英国都有好多唔同嘅民调咧就系公布噶。咁啊当中咧都会令大家咧就谂到嚟紧嗰个嘅大选啊，嗰个嘅走向系点嘅？有冇一啲新嘅分析同我哋 update 下？ 嗱，分析就冇嘅，咁但係咧要 update 下啲民調啦。點解咧？因為大家都知咧，12月12號咧，距離而家都冇幾多日㗎啦，得幾個星期嘅啫。咁所以咧就而家越近嗰日個日子咧，咁當然市場越關心就究竟英國嗰方面嘅大選邊個會贏啦。咁喺過去週末嚟講嘅話咧，英國咧有三個民調公布咗嘅，三個咧都比約翰遜所屬嘅保守黨咧係領先嘅。咁啊當中咧就由民調公司 YouGov 咧作出嘅調查咧，更加比保守黨嘅支持率咧就大幅去到 45%。咁呢个咧可以话系自保守党2017年以嚟咧最高嘅一个支持率。咁啊，相反嚟讲，同一个民调咧个即系 YouGov 呢个民调咧，即系比工党咧嘅支持率咧就喺28%。咁啊，自由党咧排行第三就喺15%。咁另外咧喺呢三个民调里边嚟讲嘅话咧，就保守党最低嗰个支持率咧都有41%，咁啊远胜工党嘅33%。咁呢一方面嚟讲嘅咧就大家要留意住啦，就似乎咧就保守党赢嘅机会大，而保守党唔好忘记，佢系会约翰逊讲到好清楚，系会带领英国咧，就系离开欧洲单一市场，系会真系真真正正嘅脱欧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就要留意住，可能会对英镑嘅汇价会有一定嘅压力嘅。 咁啊，即系睇嚟嗰个脱欧派咧，个赢面都好大下咁啊。 系啊， 好啦，咁啊，另外咧，正如头先咧，即系温卓培都有讲到，即系美市方面嗰个情况啊。咁我哋又翻转头啊，因为咧了解到就喺美国方面咧，好似嗰、那个呢、這个汽车方面嘅一啲嘅关税咧，都有啲头痛位，系咪咧？ 系啦，其实咧上个星期四咧，即系上个星期我同大家讲咗好多次噶啦，就喺上个星期四嚟讲过咧，就系美国即系俾呢个进口汽车同汽车零件咧征收25%关税嘅6个月嘅豁免嘅期嘅届满日嚟噶。咁啊，去到嗰日嚟讲过咧，其实大家都等紧，我都喺度等紧，就话咧究竟特朗普会点样去做决定咧？会唔会进一步去豁免个将个豁免期啊，将佢再推咧，或者咧系即时咧系征收25%？个关税咧，咁但系咧，去到嗰日嚟讲嘅话咧，基本上咧系出乎我意料之外，特朗普系完全冇做决定，系咩都冇讲到，系咩 唔通佢用咗以前董建华嗰招唔提就即系冇？ 系啦，系啦，嗱呢个就系个问题啦。咁佢完全冇提到，咁冇提到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咧就即时咧个欧罗就汇价作出反弹嘅，同埋喺星期四嚟讲咧反弹得好快嘅，由大约系讲紧喺上个星期四系1.10，大约系1.10对美元嘅楼下嗰啲位置咧，就去到今个星期咧就挨近去到1.11美元呢个水平嘅。冇错，100点你会觉得好少意思啫，喺个咁，但系咧喺而家我哋见到外汇市场每日行咁少嘅情况之下咧，呢个算系一个唔错嘅一个升幅嚟噶啦，对欧罗。咁当然啦，呢一样嘢点解会对欧罗嘅反应最大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喺美国嘅市场嚟讲嘅话咧，欧洲车咧系进口汽车去到美国咧。是好紧要嘅。咁如果当特朗普系唔征呢一个嘅关税嚟讲嘅话咧，咁当然对欧洲系一件好事啦。你所以见到欧罗汇价就反弹啦。日元嘅汇价都某程度上都反弹咗，因为日本车去美国都紧要嘅。咁但系咧个问题喺呢度啦，个问题就系特朗普冇讲到，咁佢跟住日后会唔会去 收翻咧？嗬， 系啦，会收翻，会整乜提翻话喂，我要而家要征关税。 等一阵又话要追溯翻嗰个日子咁样。 系啦，你知佢噶啦，就不断喺度变噶啦。咁所以呢个咧。是个风险来的，这个亦都是解释了为什么欧罗汇价没错是升了，但是呢就没什么力怎样去上升的原因就在这里。 咁正话阿温卓培啊，你都有提到这个日元啦，咁亦都想了解一下在日本方面那个经济的发展这排是怎样呢？ 日本的經濟發展呢，就大家都知道的了，其實真的弱的。它第一季的 GDP 增長來講的話呢，按季比呢就有 1% 的，第二季已經是放慢到 0.3%， 第三季就更加放慢到只得 0.1% 的增長按季比。而第四季來講的話呢，又要面對著加這個消費税，又面對著個水災的問題啦。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幻想得到第四季的 GDP 增長隨時都有機會是收縮的了，去零樓下的了。咁大家會可能會咁樣諗啦，就是、因為咧就喺今個星期二，即係琴日嚟講嘅話咧、就日本就下議院咧就通過咗安倍晋三同埋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嘅呢個美日嘅貿易嘅協議嘅初階版，咁係通過咗日本國會噶啦。咁、通過咗咧，其實對日本嚟講唔係一件好事嘅，因為日本係要開放佢嘅農產品市場俾美國打入去嘅。咁、你知啦，農產品日本你點夠美國？打，所以咧就跟住嚟咧，相信咧有好多嘅日本嘅農民咧係會受到損失噶啦。咁相反嚟講，美國其實要受嘅損失係我睇唔到有啲乜嘢嘢，因為佢只係話會延遲，即係會繼續去傾呢一個日本嘅汽車同汽車零件嘅關税可唔可以豁免？即係佢話日後先傾，佢冇話今個喺而家呢個初階版都會同你傾。咁咧就理論上咧就應該喺未來四個月咧就要傾呢一個嘅日本汽車零件進入美國的市場的問題的。但是市場就在這裡這樣分析了，就說因為現在你中美你都搞不定，有排去搞，你搞到這麼上下的時候，就來了美國大選了，跟著可能有美國大選 又拖一陣， 因為他要掛著大選又不得閒跟你談，可能就 出年咁咪 系啦，咁你了知可能令到日本汽車咧就繼續咧可以喺而家嘅一個較低嘅關税嘅情況之下咧就進入呢個美國市場，咁所以咧就啲人覺得啊呢、這個對日本係好事嚟嘅咁樣，咁但係咧唔好開心得太早啊！點解咧？因為特朗普咧已經講到明啦，話要對日本嗰個軍費，因為美國有駐軍喺日本就保護日本嘅，咁就話咧過去咧就收日本嘅軍費嗰方面嚟講咧太少啦，而家咧就話咧要日本咧每年咧要俾80亿美金咧，就俾翻美國作為呢個軍費嘅支出咁樣樣。咁而呢一樣嘢咧，就將會喺明年嘅上半年就要傾啦咁樣樣。咁即係話一波未完又一波遊戲， 好似夾硬搶錢咁樣。 你都明啦，彭仔。即係話咧，日後日本個經濟點樣樣咧，好多錢都要嗱，又入農民又要可能要受損啦，跟住又要俾軍費俾美國啦。咁所以咧，日本經濟都幾麻煩啊。 非佢特朗普即系喺日本嗰个汽车进口嗰方面就继续咧唔出声，由佢嚟即系由佢可以受惠俾日本啫。咁啊当啊嗰边即系傻咗你呢边咧，你又要照俾军费，咁大家就 你几耐喎？ 系啊， 跟住你都未同你倾啦。 啊，咁啊呢个真系要密切留意住先得啦。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多谢晒温卓培啦，同我哋咧分析咗咁多，亦都好有趣嘅一啲即系经济背后嘅故事啊吓。咁我哋下个礼拜一咧先再同你通话啦。多谢晒你， okay， 拜 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有一则特别交通消息嘅，咁啊，西铁线元朗站由于有人咧就系阻碍列车运作啦，现时西铁线列车咧系唔停元朗站嘅，咁啊，西铁线咧系维持尖东至屯门站，但系咧就唔停元朗同埋天水围站嘅，咁啊，大家咧要注意啦。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今朝早嘅 TV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嘅。嗱，有想开网买嘢嘅听众咧，应该都知道11月咧有唔少嘅电子商贸平台咧都会举行推广活动噶噃。嗱，从商嘅香港公司咧，其实对呢啲嘅促销活动都唔会陌生啊吓。嗱，喺现今科技发达嘅年代咧，港商有啲乜嘢机会，又或者需要留意一啲点样嘅地方咧？我哋今日咧好高兴请咗香港贸易发展局刊物及电子商贸部嘅同事 Queenie 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噃。早晨 ，Queenie。 早晨啊！主持你好，大家好。虽然话咧，好似你咁讲啊，科技日新月异，其实转变嘅咧，通常都系消费者嘅行为，佢哋嘅需求咧系冇好大嘅转变嘅。简单举例啊，我哋以前咧通常都会去超级市场买日用品，而而家咧好多人咧都会转做上网订购嘅，因为格价咧比较方便啦，而且唔使自己拎翻屋企。呢个转变咧主要都系喺行为上边嘅，而 而商家呢透过网上购物获得到我们的资料、知道我们喜欢什么东西，对什么有兴趣之后呢，就会进行分析预计，看看什么推广和产品呢会吸引我们，甚至引我们去再买多次推高的销售的。贸发局的海物及电子商务部呢其实都会进行类似的推广，好像我们呢会在本地和海外呢进行展览会，搜集买家的资料，帮助他们配对合适的贸发网供应商，为他们创造商机。 香港贸发局的网上推广平台呢就有很多的种类的， Queenie 可不可以都为我们呢去介绍一下呢？ 当然可以啦。因应全球的商业机构搜寻或者获得的资料渠道不同呢，我们都建立了不同的采购平台的，例如贸发网是跨行业的搜寻，展览在线就是针对个别行业的展览会买家，亦都不少得我们的 HKTDC Marketplace App， 它就很方便了我们的智能手机用户。但其实有这么多的渠道都是不够的，我们仍然很需要供应商的资讯和产品。如果大家还未将你们的公司和产品资料放上我们的网上平台，就快点联络我们啦。 咁除咗咧喺网上面可以获得搜寻嘅机会之外啦，有冇啲 tips 咧都可以俾港商，令到佢哋咧系可以成功做到订单呢？ 其实咧都有好多噶，例如有效咁展示产品特色啦，加深印象咧系好紧要噶。而家好多人咧都习惯睇相多过睇字，我哋海物及电子商务部咧一直都有为供应商拍摄专业嘅产品相片，务求令到供应商嘅产品咧可以更有效咁喺买家心目中留下深刻嘅印象。例如我们在一月会举行香港玩具展和香港婴儿用品展，我们因应市场的需求就推出一些主题推广，当中有现在很流行的 Stream 玩具系列，符合主题的供应商可以一次过将他们的产品放上去贸发网、展览在线、产品专题杂志，甚至是我们的 App 和展览会上面做推广，最大程度地接触到目标买家的。又再举个例子，面对中美贸易纠纷，贸发网采购平台已经加强推广一些由其他亚洲生产地区生产的服装供应商，等买家有多些选择，供应商都有多些商机。 咦，咁做玩具又或者是服装的香港公司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嗱 ，Queenie， 你刚才就有提到买家接受信息的方式就有转变啦。咁你哋除了在推广内容上的革新之外，有冇啲咩其他崭新的推广方式可以提供俾香港公司呢？ 当然有啦，其实可以早少少透露俾大家知道，我哋为咗令到供应商嘅产品可以更有效咁突围而出咧，我哋会喺一月嘅香港玩具展提供全息 3D 动态互动显示屏嘅产品展示嘅。呢种展示嘅方式咧，可以令到买家透过荧光幕操作互动，好啱而家中意 touch screen 嘅买家嘅。由于我哋需时去制作互动嘅产品内容啦，而家推广嘅名额有限，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快啲同我哋联络啦。 咦，咁听众们咧就真系需要把握时机啦。嗱，如果咧想了解更多详情，知有啲咩途径咧？ 听众如果有任何嘅查询咧，可以致电本局嘅客户服务专线183-0668嘅。 OK， 唔该晒，今日多谢晒你嘅资讯啊 ，Queenie，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好啦，唔该晒阿思芬吓，咁啊，同埋咧贸发局嘅同事咧，为我哋介绍咗咧好多咧，即系精彩嘅一啲嘅即系商贸嘅活动啦，以至到咧即系做呢、這、一个啊。贸易嘅，同埋呢一个嘅商场当中嘅一啲嘅人士、业务人士啊、业界人士咧，都可以有多啲唔同嘅资讯啊吓。咁啊，时间差唔多到早上嘅8:30，但系8:30过后呢，我哋系会同大家咧就睇睇报章嘅新闻焦点啦 吓。 咁啊喺直播室咧，依家就齐晒人噶啦。咁啊有我彭仔之外，亦都有啊小白啦，有阿欧同埋咧芭比都喺度嘅。咁啊转头听过新闻交通之后咧，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晨光第一线嘅，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批着住校服戴口罩的学生一度在观塘堵路，交通受阻，有学生被不满的市民推撞，防暴警员其后到场清理路障，恢复交通。一批学生7:00走出协和街马路，并在多个路口设置路障。在协和街和翠屏道交界，有人以胶栏、铁栏等堵路，有市民指骂他们阻住人上班，有学生向对方道歉。 有人将路障放翻路边，并推撞学生，有途人劝阻。在八点几，有几名防暴警员到场，学生散开。有市民向防暴警员哭诉话唔好打学生，警员喝令对方翻翻行人路。港铁表示，由于西铁线元朗站有人阻碍列车运作，现时西铁线列车不停元朗站。西铁线的列车维持尖东至屯门站，但就不停元朗和天水围站。理工大学朝早有三名的留守人士因为身体不舒服，要由救护员和圣约翰救伤队协助治理，送离校园。朝早大约7:15，圣约翰救伤队三名救护员接报到校园内，在赛马会创新楼内发现两女一男的留守人士坐在地下，用毛毡包住自己。圣约翰救伤队人员帮他们作简单治理，再用轮椅协助离开。美国国会参议院取得议员一致同意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法案将会交由参众两院协商统一版本，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另外，参议院亦都通过香港保护法，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售催泪弹、橡胶子弹以及其他用作镇压示威者之用的装备。提出法案的参议员鲁比奥说，美国向争取自由的香港人发出清晰的讯息，美方将会同港人同行。早前众议院通过的法案版本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不是仍然有足够自治，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再决定考虑香港能不能够继续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享有独立关税区的特殊地位。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56，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3，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29，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4点，跌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2.87美元，卖出1,473.2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较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嘅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咁而家西铁线元朗站咧，由于有人阻碍列车运作啦，西铁线嘅列车咧只系维持尖东至到屯门站，不停元朗同埋天水围站噶。元朗同埋天水围站咧就不停噶。咁而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咧都系暂停服务啊。咁另外啦，而家观塘线啦、荃湾线啦、港岛线啦都有人阻碍列车车门，咁令到列车运作咧系延误噶。咁预计咧最少有15至20分钟噶。咁大家留意啦。咁东铁线咧，咁啊不嬲都系噶啦，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咧，都系暂停服务。咁另外轻铁啦，751P 线就由706线替代啦。咁而家761P、751、614、614P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其他嘅轻铁路线维持不变啦。751线咧就不会经翠湖同埋友爱站。咁港铁咧都安排咗一条嘅免费接驳巴士线啦，行走东铁线嘅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嘅锦上路站噶。咁而九龙区嘅封路啦，就是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畅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近伊利沙伯医院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和漆咸道南。另外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另外提你有免费渡轮服务，路线就是由红磡南的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金紫荆广场，以及九龙城的码头各公众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着金紫荆广场。服务时间就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7点钟。有坏车在龙翔道荃湾，在黄大仙中心，现在都是挤塞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另外龙翔道去观塘近风力楼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风力楼快线有坏车阻路， 而家咧龙尾咧排到去明爱医院嘅。咁啱啱都收到一宗最新嘅港铁消息啊，将军澳线咧都有阻碍车门嘅运作啊。咁而家最少咧有5至10分钟嘅额外车程噶。收到最新嘅港铁消息，将军澳线咧都有阻碍车门嘅运作啦。咁而家最少有5至10分钟嘅额外车程。咁讲翻隧道方面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啦，去港岛方向都系严重挤塞噶，龙尾好长噶，排到观塘绕道啦，近住丽晶花园对出。咁而东隧去九龙方向，东行嘅龙尾啦，排到去北角码头。西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挤塞，龙尾就喺奥运站。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碧桃花园。而路面方面，受观塘道和去油塘道挤塞影响，现在太子道东去油塘方向，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挤塞，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彩虹道。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福亨村。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尽力至善，尽力最真。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39啦，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哇掠晒咩 ？Take two，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吓，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有我彭仔啦，再加埋啊小白同埋啊芭比咧，就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咁啊内容方面咧都有一啲咧好严肃啦，唉听到咧都系心痛嘅一啲嘅新闻嚟噶啦，咁啊先嚟睇下星岛日报。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讲话，经历咗啦礼拜日啊激烈冲突之后咧，警方包围理工大学啦，示威者咧经劝喻就陆续咧撤离嘅，截至到晚上，警方咧喺理工大学以及系附近系拘捕同埋登记咗大约有1100人嘅，咁自愿离开嘅人咧大约系800人啦，咁当中咧大约有500人咧就系成年人嚟嘅，大约有300人咧就系未成年嘅。咁据警方初步分析咧，自愿离开嘅人士当中咧，大部分都唔系理工大学嘅学生，学校里边仍然系有100多名咧示威者系死守嘅。 咁去到咧，寻晚先后咧有两批人士咧冲出嚟逃走，但系全部咧被截获。咁至于警方会否设下一个死线，警方就指死线咧唔系警方定下，再三呼吁这个示威者咧系放下武器离开，事件就可以和平解决咁讲。昨日李新的新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昨晚就在防暴警察陪同下是亲自去到理工大学外面以及是七咸道南一带是视察的。咁而留守在理工大学示威者陆续离开，咁医管局表示昨日有至少是280人是来自是理工大学的一些伤者。分別咧送至大約係12間嘅公立醫院嗰度係治理嘅，咁呼籲咧到急症室求診嘅市民咧係諒解，病情較輕微嘅病人咧可以到普通科門診或者係私家醫生咧係求診咁講。而理工大學連日咧發生激烈衝突咧，校園裏邊有唔少留守者咧就由前晚開始咧係陸續接受勸告咧就離開啦。亦都有大批受伤的人士就被安排在临时救护站轮候送院。现场所见就校园出入口仍然是被杂物堵塞的。而校内一片狼藉，怀疑是汽油弹的玻璃樽随处可见的。通道上面的砖头被掘起，食堂里面遍布是垃圾，体育馆里面亦都多个地方是混乱不堪的。咁呢个嚟自今天咧系《星岛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啦，睇一睇咧，今日《经济日报》嘅港文啦，就睇到咧中小学复课，油尖旺咧有学校咧系继续停课嘅。全港中小学同埋幼稚园咧，自上周四咧就开始停课啦，咁至今咧已经系有一个礼拜啦。教育局咧琴日就宣布啦，因应路面同埋交通情况逐步回稳，中小学咧同埋部分特殊学校咧今日复课嘅，幼稚园咧就去到下个星期1月25日咧先至复课嘅。咁不过咧喺冲突重灾区，咁啊即系油尖旺区咧，有唔少嘅中小学咧都系继续停课嘅，预计咧会喺下个星期一咧先至复课嘅。教育局就话啦，今日虽然复课，不过咧部分嘅道路同埋公共运输服务咧仲未完全恢复，提醒学生同埋家长咧要预早计划行程。早上出门嘅时候咧，亦都要注意交通消息，并且咧建议学校咧系可以按校本机制咧采取应变措施，弹性处理个别学生咧因为交通问题而迟到或者系缺席嘅。不过咧个别学校咧就因为如果咧近日受到事件影响而需要较长嘅时间先至能够复课嘅话咧，亦都可以咧系定校。校本的应变措施尽早通知家长的。邻近理工大学位于佐敦道的拔萃女书院前日就发通告说，因为警方在学校附近的行动，校方需要寻求专家协助检测校内的催泪烟残余物水平和彻底进行清洁，宣布就是本周继续停课，下个星期一才复课。同区位于这个卫理道的循道学校亦都宣布，因为邻近的地方就是受到影响，近日都是会受到催泪弹影响，校方会请食环署去到学校彻底清洁和检测，亦都是下个星期一才复课的。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好，麻烦 Papi 先看看一个就是特别交通消息，说到观塘线、荃湾线、港岛线以及将军澳线亦都有人阻碍列车车门，令到列车运作延误，乘客就要为自己的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观塘线、荃湾线、港岛线和将军澳线都有列车阻碍车门运作，令到列车就是行驶延误，大家留意住啦。好啦，跟住再睇埋就系嚟自明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政府寻日宣布话，国务院根据特首林郑月娥提名同埋建议，任命54岁嘅副警务处长邓炳强出任警务处长，接替退休嘅卢伟聪。被视为鹰派嘅邓炳强寻日表示，过去5个月有不法之徒冲击法治，令到佢觉得好哀伤，呼吁示威者停止使用暴力。他接受南华早报访问的时间亦都表明，警队反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今日认为由法官领导的委员会无助止暴制乱，应该交给就是监警会调查警察涉嫌违规的个案。今日他接受东周刊访问的时间亦都话到，警方正在研究将结合防暴警以及就是刑侦队伍总区应变大队常规化，提升长远的抗暴能力。 今日继续睇埋内文话到啦，新任警务处长邓炳强寻日朝头早会见传媒嘅时间表示啊，接任处长系毕生嘅荣幸，咁啊理应感觉得到兴奋，但系过去五个月有不法之徒罔顾冲击法治，咁啊到处纵火堵路，袭击市民以及警员，咁啊对此觉得系哀伤。佢话到未来会保护同袍，支持警队执法，呼吁示威者停止暴力，令到香港嘅治安可以回复平静噶。佢亦都话到明白社会上部分人对于咧就系警察啊执法有意见，咁但系警方有责任维持治安。亦都话到现时社会出现大规模违法嘅事件，有部分市民纵容违法行为，但系仍然有好多人支持警队执法噶。社会上有好多假嘅消息，以及咧就对警队嘅不实嘅指控，警方已经不断透过记者会咧去到澄清噶啦，并且加强同埋各界去唔同嘅沟通，减低咧就系大家嘅误会。咁啊，对于会否为警员不当行为道歉，佢话到过去五个月，警队以表现证明仍然系亚洲最优秀嘅警队。咁啊，话到必须啊从整体而。亦必须咧就系从整体而非用放大镜去到审视每一件嘅事情，咁啊，并且话到警队嘅决策不可能事事完美，认为外界道歉啊，即系向外界道歉，只会破坏警员嗰个嘅努力啊吓。咁啊，寻日亦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发现啊，邓炳强寻日接任警务处长嘅时间啊，新官上任，警方嘅口号咧都系改咗。 系啊， 有网民发现啊，系啦，警方嘅网页上面嘅服务精神口号咧，由原本嘅服务为本、精益求精啊，改咗啦，变为忠诚勇毅，心系社会嘅。 我啲 friend 咧都系咁互传呢个图片啊，同埋呢个信息俾我知道。 系嘛？咁明报方面咧就翻查过资料啦，话到旧嘅口号沿用咗20年，过去即使一哥啊，即系更替亦都未曾更改嘅。咁警方就话到更换咧，只不过系与时并进嘅啫。 哦，好啦，咁留意住啊，唔该晒小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城报啦。城报嘅港文咧就话咧，尖沙咀佐敦一带咧近日就一再爆发呢个反修例抗争啦。咁警方啊施放大量嘅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嘅。咁一群咧自称系啊伊丽莎白医院嘅前线医护人士，就向医院管理局以及系九龙中医院联网咧系发公开信，就话啦。对事发当晚管理层的安排是感到强烈不满，要求院方彻底清洁以及是净化医院里面的设施，以及暂停非紧急的专科和专职门诊服务、手术服务、急症室的非紧急诊症服务等等。咁警方指出咧，阻碍医院运作的责任存在于呢个示威者。现在是示威者挟持医院，导致有病人无法接受治疗咁讲嘅。咁呢一封嘅公开信指出咧，就系上个即系之前嘅礼拜日晚上啊，伊丽莎白医院外面咧发生系激烈冲突嘅。咁由尖旺区多条行车线同埋来往呢个医院嘅主要道路受阻。咁警方咧多次就喺伊丽莎白医院附近嘅加士居道咧系施放催泪气体。咁而当晚咧九点半左右咧，在有职员咧就喺呢个急症室里边同埋电梯大堂都闻到啊催泪烟嘅气味，感到咧系气喘啦，只眼咧刺痛啦，同埋头痛等等，亦都有正在咧系怀孕嘅员工咧就喺工作期间感到唔舒服，而需要咧即时申请病假嘅，咁所以咧就有呢一个嘅公开信咧就出现咗啦，啊咁呢一个嚟自今天咧城报嘅港文报道嚟嘅。 好啦，问下小白同埋彭仔，你哋有冇睇电视啊？琴晚？ 你讲大台嗰台庆，嗱咁嘅，老老实实，我咧就有咧开咗呢个电视咧，谂住咧睇下佢究竟咧今年点搞嘅，咁但系咧佢嗰个 opening 一出嘅时候咧。就是唱歌嘅，佢啲艺员唱歌啊，玩乐器咁，咁我睇睇下，唔知点解真系。我瞓咗、 哦， 到我醒翻嘅时候已经11点几， 完咗啦系嘛？你醒嗰阵 时完咗，咁所以虽然开咗个电视，但系同熄电视系无异嘅， 冇关 系 啊。 嗱，唔紧要，因为咧你唔使怕之后睇重温，因为其实琴晚睇紧嘅咧都唔系直播嚟噶， 系录影噶嘛，话 系啦，冇错啦。咁啊，讲紧咧就系《苹果日报》咧今日娱乐版咧就讲到话无线嘅台庆日咧都系冷清清，因为咧预早录影取消直播咧系被呢个网民嘅追击嘅。自反送中运动爆发至今，无线新闻多次被网民批评报道偏颇，网民多次发起抵制。昨日就是无线52周年的台庆，日前无线将台庆节目万千星辉贺台庆改了名， 不過咧，網民咧就繼續追擊，揚言咧要圍堵電視城。結果咧，無線咧就琴日取消咗直播啦，改為播出咧係前日預先錄影嘅總彩排。 係前日嚟㗎？ 係啊，同埋原來佢係總彩排咯，即係唔係一個真係賀台慶嘅節目咯。唔怪之得咧，我琴日有留意咧，佢哋係冇乜笑容嘅。 係咩？ 係啊， 即係現場係神功戲嚟嘅。 係啊，即係可能因為冇諗住嗰個， 佢有冇播翻啲笑聲出嚟咧？ 你啫咩？播翻笑声 系啦，应该就冇，我都唔知道，我都系同鹏仔一样睇咗个头像。 你问我点知啫？都瞓咗啦， 我就未翻。 我都系瞓着咗睇咗。咁啊，其实咧就讲咗话咧，因为网民咧之前就声称话，琴晚咧会发起呢个全民和你贺台庆啊，系好庆嗰个庆啊，庆合合嗰个庆啊。咁咧无线见到网民嘅反应激烈咧，所以咧就系改咗个名咧，叫做珍惜香港发放娱乐 TVB 五十二周年嘅。咁叫做出招维稳啊！不过咧，无线工程高层咧仍然系担心咧网民会有所行动，咁所以咧就最终咧系取消咗寻晚嘅现场直播，改为播出前日咧预先录好嘅总彩排，系、哦、啦。所以原来系总彩排嚟嘅咯。 剪接嗰个咪好辛苦咯。 我以为佢如果系一早就应该当录影咪 系啊，我都以为系当录影，但原来系总彩排咯。 嗯，咁、特别啊！ 唔该晒 Barbie， 再睇埋咧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健康嘅问题都要关注啦。冬季咧好快脆就会嚟到啦，流感啊，咁啊，报章形容来势汹汹。咁啊，有感染控制专家就预计今年流行嘅流感病毒啊，就系甲型嘅 H3 啦。对于长者啦，记住长者尤其具有杀伤力啊，而且死亡率啊，较其他类型的病毒是高的。专家更加预计下个月尾，即是12月尾至到明年的1月初会是开始出现流感高峰期的时间。呼吁市民应该立即就接种流感疫苗，等身体具有充足的时间去制造抗体，预防感染流感病毒。以上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神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源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郭生，睇到港股咧，哇，好似坐火箭咁样啊吓，咁啊早几日咧又升300多点，琴日咧直情升400点，咁啊，哇，系咪已经收复失地啦？上望又系望啲乜嘢嘅水平咧？ 即系好明显个跌势系有啲扭转嘅，咁一方面大家对中美贸易谈判个进展都觉得系乐观。第二，外围股市咧继续都连翻破顶，其实港股近期走势都仲系比较落后嘅。咁啊，同埋都见到个香港局势都有少少缓和迹象啦。咁呢个都令到投资者多翻啲憧憬啦。咁暂时睇就指数你话要再进一步突破啦，可能大家都会观察住个局势嘅发展先。咁我諗可能喺27400附近呢会系啲阻力位置。咁下面个支持位大概喺25000度啦。咁后市嘅我相信个跌势应该系暂时扭转咗㗎啦。咁但系要进一步上升，可能就要有多啲新嘅利好消息啦，推动先做得到啦。 咁啲新嘅利好消息唔知会唔会系呢一啲大型股份出业绩啦。咁讲緊呢星期四呢美团点评呢就派呢个成绩表啦。美团呢个股份呢都系今年呢焦点嘅股份嚟嘅。你点去分析呢郭生？ 係咁见到美团个股价啦，今年年中出咗业绩之后呢出现好大嘅扭转啦。咁市场都对佢即係喺送餐同埋點餐業務嗰方面嘅增長同埋市場份額嘅維持咧，都係覺得好滿意。咁之前大家都比較擔心啦，佢會受到餓了麼嘅挑戰啦，即係令到佢個單價受到壓力之餘啦，亦都會令到市佔率咧受損啦。咁但係美團咧展現咗佢個即係個競爭力咧，就喺呢兩方面都展現到一個好強勁嘅趨勢。咁而且即係都講到俾投資者聽啦，即係喺達至經營嘅日利咧，喺呢方面嘅業務咧應該維持不遠啦。呢、這個令到就即係投資者投以信心一票啦。喺年中由四五十蚊嗰啲價錢升到而家90多蚊啦。咁預計第三季咧呢個趨勢咧同年中嘅時間咧應該可以維持得到嘅。咁雖然近期去到一啲歷史高位啦，咁係有少少整固啦。咁但係展望今次業績，如果能夠即係好似第二季嘅業績咁樣展現到俾投資者睇，一各項嘅業務嘅表現咧，都係向住比較好嘅趨勢發展啦。咁我相信咧， 破百機會咧，應該都幾大下。 嗯，咁啊，真係有機會成為紅底股啊嚇！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啊副總裁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唔該，郭生，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阿欧同埋 Barbie， 早晨，华梅姐，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对于呢一个减肥有冇啲咩嘢嘅心得咁咧吓？ 依家又停咗喺一个体重，又唔需要太增加，又唔需要太减少。 因为阿欧你嘅太太已经系放弃你啦，系咪啊？ 唔系，我觉得依家咧有一个几好嘅习惯咧，令到自己咧我朝头早饮咖啡咯，净系饮咖啡，唔食嘢，跟住到咗同埋一日食两餐咯。 哦，只系食两餐，夜晚嗰餐就唔食啦。 喺每一日喺七个钟头之内食晒所有嘢咯。 哦，系咪啊？哦，咁你觉得系有用嘅？ 有用，好好、啊，系排便畅顺添啊！太太冇问，系啊，佢有佢嘅食法，佢有佢嘅食法，我 有 我嘅食法， 有 冇掂下佢啊？有，系掂下一定有嘅，系 都笃咦，你冇嘢嘛？ 点你冇嘢嘛？系食嘢都系好随心，好个人嘅。你知道大家都喺唔同嘅工作嘅环境嗰度， 咁就好啦。又有问又有掂咁样，咁冇事嘅应该 系 啊。好啦，嗱，点解我咁样讲咧？ 系啊。华梅姐又中意喺呢个环节探索我屋企嘅秘密，但我又 少见你嘛， 但系我又好 welcome 讲出嚟系嘛，我冇乜所谓嘅真系。 嗱咁啦，因为咧其实喺呢一个减肥上边咧，如果你咧本身有一啲嘅坏习惯咧，都会令到你咧减肥失败噶、甚至乎咧令到你啊哇肥十磅都会啊。 哇，呢、這个真系 有啲乜嘢坏习惯咧吓？ 讲嚟听下先 吓，包括咗咧。阿欧，你头先讲嗰啲啦，饮杯咖啡咧，都要小心，因为咧有啲朋友有一个嘅习惯就系每日咧都要饮杯咖啡啊，或者饮杯奶茶，又或者咧系冻饮啊咁。嗱，冻饮大家知啦，即系喺中医嘅角度咧，真系啦好伤脾胃啊。咁咧冻饮真系要戒噶吓。咁除此之外咧，如果你话每日咧都会饮一杯咖啡或者奶茶嘅话咧，就要注意一下。你嗰杯嘅咖啡系咪又有糖又有奶嗰啲呢？嗱、我见阿欧呢似乎就唔系呢种啦。 我有不糖啊。 你有噶？ 冇啊，冇加糖咯，就系、是。 哦，不糖，我以为你话不起啲糖加落去啊。 不糖啊，不啊。 No。 Say no, no。 No sugar。 No sugar。Yes 。 好啊，我哋啲 A B C 节目 真系。Come on, give me five。 多啲讲英文啊吓、 yeah. 啊，多啲讲英文，乜嘢都可以讲。 Right. Very open、oh.。 系啊 ，OK。Sure, why not? Yeah, OK 好。 OK。 讲翻广东话先。 咁啦，系啊，记得咧，因为如果你本身买嗰啲现成嘅咖啡啊。或者奶茶都好啦，里面咧嘅奶啊，同埋咧嗰个糖咧，入边嘅卡路里咧，即系令到你啊，唔好话冇得减肥啊，直头系增肥啊，所以呢一个咧。真系建议大家戒咗嗰啲啦，系已经有奶有糖嘅咖啡或者奶茶啦，你系改饮咧呢一个嘅斋啡咧都还好啊吓、好啦，咁另外咧，想问一下大家。会唔会太赶时间而唔食早餐啊？ 一时时咯， 系啊，一时时。 嗱，因为呢如果你咁样嘅话咧，系会令到你咧去到中午嘅时间咧，就会好想咧食多咗噶。你咁食多咗咧，真令到你自己咧又变翻肥啊！明唔明啊？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咁噶，坏习惯唔改啊，抵你肥到冇人睬啊！ 站至到尖东站仍然系服务暂停，东铁线啊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啦，另外亦都系暂停服务嘅。 紅磡站、大學站仍然關閉，紅磡站、大學站仍然關閉。港鐵咧各條線路除咗機場快線之外，輕鐵同埋港鐵巴士服務咧會喺夜晚11点結束。輕鐵方面，751P 線啦會由706線替代，761P、751、614、614P 線咧都需要改道行駛，其他輕鐵路線咧維持不變，但係751線咧就北京翠湖同埋友愛站。港鐵咧而家已經係安排咗一條免費接駁巴士線啦，行走天水圍至到元朗同埋錦上路站嘅，咁就係港鐵咧已經係有一條免費接駁巴士咧，行走天水圍至元朗至到錦上路站。九龍區嘅封路啦，紅磡海底隧道來回方向啦，康莊道來回方向，七鹹道南、暢運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醫院去紅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國士道同七鹹道南，惠利道、公主道、西九龍走廊現時不能夠轉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轉入去加士居道天橋。另外多條巴士線咧，亦都係暫停服務同埋改道行駛嘅，市民記得留意運輸署嘅網頁啦。免費渡輪服務咧，而家路線係包括紅磡南渡輪碼頭至到灣仔公眾碼頭，近住金紫荊廣場嘅。另一條咧就係九龍城碼頭各公眾碼頭啦，至到灣仔公眾碼頭，近住金紫荊廣場。服務時間咧由而家起至到夜晚7点。咁啊，講講路面先啦，而家多處地方都係擠塞嘅。咁先講咧，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黃大仙中心咧一段就慢車啦。而家龍尾就排翻去觀塘道，近住彩虹村啊。而家龙尾就去到彩虹村嘅。另外啦，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系严重挤塞啊！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东隧去港岛方向咧系严重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反方向啦，东隧去翻九龙咧都系塞嘅。东行龙尾去到北角码头，西隧去港岛啦，亦都系严重挤塞，龙尾去到海丽村。西隧去港岛方向严重挤塞，龙尾海丽村。咁而家影响啦，青沙公路去翻三号干线都系挤塞。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系非常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龙尾咧就去到碧桃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咧去九龙方向咧系挤塞啊，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锦上路港铁站。另外啦，而家观塘道咧去东隧方向亦都系严重挤塞啊，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东隧方向咧，成条观塘道都系车龙啊，龙尾排翻去星河名居。咁啊，受到观塘道挤塞影响啦，太子道东去翻油塘同埋上观塘绕道都系塞嘅，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弥敦道。太子道西咧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太子道东近住彩虹道。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屯门医院慢车，龙尾福亨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风力楼对开快线坏车未拖走，龙尾北架山花园。龙翔道去观塘。风力流对开快线坏车，龙尾北角山花园。最后咧就系公主道去红磡方向啦，御龙居对开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龙尾去到窝打老道近对行道。公主道去红磡方向，御龙居慢线意外啱啱清场，龙尾窝打老道近住对行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出街唔出街，出街唔出街。 唉，究竟出唔出街好啊？ 星期日、啊， 系咯，星期日、啊。 二台周日晚上有好音乐。 晚上六至八有长假期，九至十二二千靓歌再重聚，凌晨12点到2点，新地任我行。 周日咁多好节目，梗系留喺屋企听二台啦。 切，出街就可以听二台咯。 乜嘢运动？参加咗20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 参加了两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了一个月，患心脏病的机会开始减低。咪就是全港吸烟人士一起参加的戒烟运动咯。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九点十分嘅时间啦，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头先啊，交通比较长啦，系咪先？咁啊，多啲交通咧，大家要留意住啦吓。 冇错。 咁希望大家都路路畅通啦，系咪？ 系咁啊，即系大家都忍耐啦、守法啦、忍让啦，都系近排大家诶经常用到一啲字眼嚟噶，咁都真系冇办法啦。除非大家坐直升机嘅啫，咁啊唔知迟啲香港会唔会好似杜拜咁啊吓，研发啲直升机的士啦。 但系如果呢个时候咁繁忙咧，即系直升机都系一样嘅啫。 系唔系？咁你可以上到屋顶嗰度搭直升机，跟住去到下一个屋顶嗰度降落啊 嘛。唔系好多屋顶有得落直升机噶。 我都知，我都知。 系咯， 即系我咁讲啫。 尖沙咀啊， 我咁讲啫，睇下可唔可以帮得几多得几多。 谂下 尽做啦，都系嗰两个字尽做。同大家睇下天气，今日大致天晴。同埋乾燥啊，早上天氣較涼啦，日間氣温最高大概咧24度啊，吹和緩嘅北風啦，咁啊，而家氣温20度啊，相對濕度咧67%喎。 嗯，朝頭早嘅時候都要上下堂喎，係咪？ 冇錯啊，隨住今日大家復課咧，今朝早 Miss Lam Lam 都帶大家睇下個世界，到底睇下咧女士們咧嚇喺咁多年嚟會唔會有啲蜕變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九點鐘聽一聽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的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就请来国家地理杂志的代表杨轩，表早晨、啊、 早晨，芭比 今次收到你们国家地理杂志的这个封面、嗯、都挺惊喜，因为就不是一些很难才拍得到的风景相，反而就是一格格有很多不同女性的图片。 是啊，没错，其实今期的题材和你们女士们都息息相关的、 啊、 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女性在这百几年来怎样去追求她独立自主，大家知道其实女性的平权嗰个运动咧系由来已久啦。最早其实19世纪嗰阵时咧，女性开始争取自己嘅参政权啦，即系尤其欧洲啦，争取自己的投票权啦。去到而家21世纪啦，咁都见到有好多嘅女性嘅平权运动啦，好似最近嘅大家都知嘅 Me Too 啊反性侵嘅运动啦，咁喺全球都发酵咗啦。咁喺呢百几年嚟。咁女性即係依然喺佢個平權道路上面喺度好努力緊嘅。 嗯。 咁所以今期國家地雜誌就做咗個女性專題。咁就俾女性即係講返自己嘅故事出嚟。咁幾佢喺自己嘅家庭同埋工作環境上面點樣勇於發聲呢咁樣。 嗯。 啊大家知道好似你啦都係一個職業女性啦。 係啊。 咁、其實女性喺涵蓋好多嘅範疇上面都有一啲傑出嘅成就嘅。咁其實今期個雜誌涵蓋好多種職業嘅女性嘅。 嗯。 科學家啦、律師啦、醫生啦、商人啦、一啲嘅社會運動嘅發起人啦、社企嘅發起人啦、記者、攝影師、保育人士。甚至乎軍人都有嘅，咁、你見到涵蓋好多種類嘅行業、工作嘅， 係咯，喺照片上面都睇得到嘅，即係從佢哋嘅服飾啦，或者係佢哋身處嘅一啲地點啊、即係見到有啲係綠色嘅樹嘅背景啦，咁我估呢啲應該同環保有關係啦，咁甚至乎從佢哋嘅衣着咧，可能有啲就係著得比較斯文啲，又或者咧似係政治嘅感覺係重啲嘅一啲服飾啦，咁啊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職業同埋崗位包括喺當中啊， 係，咁裏邊有姑姐就。 幾得意嘅，咁就係講女兵上戰場。 哦， 啊，咁大家睇起女兵就可能都哇一聲，即係大家女警都見得多啦。咁就女兵就其實 淨係諗到花木蘭， 就花木蘭係啦，代父從軍咁樣。香港就比較少，即係冇女兵啦咁樣。但係其實女兵呢一個概念，其實喺以前係幾千年前已經有嘅。即係頭先你都講到啦，花木蘭故事 係啦，但係花木蘭其實佢都係以一個女扮男裝嘅身份去嘛，就唔係話以女性嘅身份去。 是，但其实我们的考古研究里面真的有很多个历史上很多的女性呢 是成为一个女战士或者女兵、哦、甚至乎近代都有的、可以举例其实在商朝中国的商朝、以前是公元前千二年1200年左右、在商朝有个叫做妇好她是什么人呢、就是一个商王的妻子的在考古学家在她的墓穴那里就找到一些的甲骨文咁研究甲骨文嘅时候，反而原来佢係有曾经带领过军队去作战㗎喎。咁、有啲咩再作证呢，就再睇佢嘅坟墓里面有啲嘅陪葬品。咁陪葬品就好得意喎，佢唔係要即係除咗即係一啲嘅首饰之外啦，咁发现一啲有百几件嘅武器同佢陪葬嘅。 哇，咁、你可想而知一般人都唔会应该有武器喎。 你可以想可想而知，其实即係女性从兵或者女性做一个女战士呢，咁其实由来已久啦。再可能讲近代啲啦咁样。咁、好似日本啦，日本大家都知道一个叫武士道国家啦。咁喺19世纪嘅时候，其实日本大家知道系一个改革嘅年代。咁、日本有天皇同埋有幕府嘅两股势力喺度较劲緊嘅。咁其中喺幕府里面呢，咁有个位叫做中野竹子，咁佢就係一个日本武士家庭嘅女儿啦。咁佢喺同呢个天皇呢、个战争里面呢，佢率领佢自己部众，咁30位嘅女战士都係率领女兵啦。咁、就同天皇军队去呢个作战啦。咁佢用咩呢？佢用一把武士刀嘅啫。 哇， 咁、但係对付嘅咧，天皇嘅军队咧系用枪嘅。 哇！ 咁开头咧就啲天皇军队啊，你班女士都睇小佢哋啦，睇轻佢哋啦。 系啦。 咁就冇谂住用枪去对付佢哋嘅，即系纯粹谂住武士刀对武士刀啦。点知一打之下咧，就俾佢斩杀咗一啲军人啦。咁、觉得唔对路啦，咁就即刻举起支枪扫射啦，咁射。咁佢死之前咧，仲好决绝话要佢嘅妹妹。就斬咗佢頭嚟，點解咧？因為佢唔想將自己的頭變成敵人嘅戰利品。咁佢死嗰陣時都係得只21歲嘅啫，係好後生。咁你見到一啲即係女性嘅士兵咧，咁其實好剛烈、好剛強嘅嚇。咁講一啲近代啲嘅，可能有歐洲啦，歐洲有個喺塞爾維亞戰爭嘅女英雄啦，咁、叫做米倫卡塞維奇啦。佢好英勇作戰嘅。頭先講到木蘭代父從軍係女扮男裝，佢、都係女扮男裝嘅嚇。咁、佢第一次巴伊港戰爭嗰時咧，就扮成男仔去從軍， 係 冇人發覺，直至到佢嗰個受傷之後啦， 好似睇電視咁啊！ 咁發覺原來你女仔係咁樣，咁之後就用翻佢個女性身份去作戰啦。咁斷斷續續參加好多幾次嘅戰爭，咁亦喺塞爾維亞，佢覺得嘅市民或者人民心中佢係一個女性嘅即係個表表姐、女性英雄嚇、英姿咁樣 係。 頭先講過一啲女戰士啦，咁而家嘅年代啦，咁女戰士又係點嘅咧？咁樣嚇，即係最近我哋睇翻幾年嘅新聞啦，咁伊斯蘭國咧都係被擊敗啦。咁喺伊斯蘭國出現嘅時候咧，咁其實受苦嘅就係你大家知道一啲嘅庫爾德嘅女性啦。後來就庫爾德女性就開始自己組織一啲嘅軍團，即係自己去招募一啲女性做士兵。咁就做一個婦女保護嘅部隊啦。咁就 YPJ。最頂峰嘅時候有20,000名士兵，都係女性。嗱，後生然之後20,000名女性嘅士兵咁犀利啊！ 都好犀利，即係要去招募20,000人，即係女性願意去做呢一件事都唔容易啊！ 冇錯，係啊。咁其實佢就唔想俾一啲嘅極端伊斯蘭教條去牽制佢哋，或者係令到佢哋變成一支奴隸啦咁樣。咁伊斯蘭國垮台之後咧，呢班嘅庫爾德嘅女戰士咧，咁繼續去做一個女戰士啦。咁佢哋好希望佢哋能夠可以同一啲嘅男兵平起平坐。咁大家可以喺前線上面去作戰，亦都一齊分享勝利，冇任何嘅歧視啦。 即係唔使分話你係男，所以咧你應該就做啲粗重啲嘅嘢啦。係 啦， 其實應該平等咁樣。 即係佢哋已經係願意自己去犧牲，甚至去行到最前線咁樣。 係。 咁亦都有啲而家聯合國部隊裏面咧，都有啲女性嘅士兵喺度嘅。盧旺達啦，盧旺達有位女士兵咧，已經去到聯合國 做咗驻南苏丹嘅维和部队嘅士官长。 嗯， 咁佢经历过卢旺达嘅大屠杀，即系知道种族冲突嗰、那个嗰、那个惨况。 嗯， 佢自己都有个使命感啦，就系话唔想呢啲事情喺一个南苏丹个重现出嚟。 系， 咁自己有个使命感，希望自己加入联合国维和部队嗰度做一个调停。或者是防止一些的惨剧出现、 嗯 啊、你看到女性那个角色呢是很大的理想的、 嗯、 可能而牺牲自己甚至乎是走到最前线的，其实跟男性是没什么分别、 啊、但是我常常都觉得呢，即现在这个年代呢，虽然说男和女呢、嗯、都平等了很多了，即对比起以前来讲，但始终我想女性从兵呢都是有些困难的。 是没错，是、其实现在呢有至少有16个工业化或者已发达族国家呢是允许女性前线服役兵役的啦，同埋可以做一个战斗员啦、 嗯、 即係揸支枪去到最前线嗰度 係 啦。咁不过其实嚟话有政策係允许女性做战斗员啦或者士兵啦，咁但係喺指挥官嗰个操作上面其实佢都有个难题或者困惑喺度嘅。好似举个例子啦，咁美国大家觉得係一个争取女性平权嘅一个地方嚟嘅。咁、嗯、其实普遍社会上面尤其喺对女仔嗰、那个始终都有个感觉，就係话佢都係叫弱质女流啦所谓嘅。咁、嗯、就算你去到自己嘅工作领域或者係一啲作战嗰个能力，女士们对自己好有信心都好啦、 嗯， 但系佢哋个指挥官都有由来已久顾虑，就话咁、嗯、你女士始终好似不及男士嘅 咁样上战场嘅要求都会有啲唔同。 冇错，系、 嗯、 啦，咁所以其实喺一个上面佢哋有啲障碍嘅，咁亦都系啦。咁美国都系近几年先至容许地面部队有一个女性可以喺前面作战嘅一个开放啦。嗯，咁由2016年開始開放到而家2019年啦，咁其實而家美國嘅女性前線作戰部隊都係唔夠3000人，咁、 嗯、 始終都係有一個即係由來已久或者係一個根深蒂固嘅概念。 嗯，嗱，咁啊頭先講咗咁多關於啲前線女性啦，咁啊唔同嘅地方有啲乜嘢女戰士啦，咁其實講翻今次嘅主題咧，我見到個標題都係寫住女性嘅蜕變啦。咁、 嗯、 啊，到底其實係一個乜嘢嘅願景嚟嘅咧？ 嚇、啊，咁頭先講過嘅呢個故仔啦，佢哋又見到敍利亞啦，或者南蘇丹啦，甚至乎美國啦， 係、 嗯。咁佢哋呢啲嘅女性士兵咧，佢個處境雖然有啲唔一樣， 嗯， 但係即係佢哋有個好核心嘅理念，就係話佢想報效國家，或者係拯救啲生命。咁喺呢個過程中，其實你會見到佢哋付出咗好多嘅信心或者努力去證明自己嘅能力。 嗯， 咁希望以後或者日後嗰、那個女性從兵或者係女性上戰場有個榜樣俾佢，俾日後人見到啦。 係 喺有啲人就提出就話即係一個男性同袍同埋女性同胞之間個目標有幾大呢、 嗯、 其實可能女性嗰個目標仲要遠大啲嘅、 嗯， 因為頭先你講過啦，佢哋可能喺男性固定根深蒂固概念之下，嗯、可能比男性付出更多嘅努力， 係、嗯、啊， 即係尤其喺男性主導工作上面咧，咁佢哋可能要默默耕耘嘅，即係要等到有一刻先至有機會上戰場。咁對女性嚟講，佢哋覺得就話，即係可能未來十年或者20年，女性係好希望男性一啲嘅啲根深蒂固概念有所改變。 係， 佢希望透過佢哋一啲嘅平權運動或者係一啲職業上面嘅發聲啦、 嗯， 可以知道啊，而家女性其實都有能力同男性平起平坐。 嗯， 如果男性繼續有啲根深蒂固概念咧，女性喺平權嗰條道路上面係會比較難走嘅。咁我好希望佢哋未來10至20年有一啲嘅重大改變啦。 係咧，咁啊聽。阿彪今朝同我哋讲咁多关于女性嘅蜕变咧，唔知道会唔会对于女士们咧都有一啲嘅打气作用啦吓、 嗯？ 可能咧要比男性付出更加多嘅努力咧，先至可以做到同一个岗位啊吓。不过我觉得点都好啦，男性又好，女性又好，都要为自己嘅目标加油啦。再一次唔该晒嚟自国家地理杂志嘅彪杨轩，唔该你。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经无数叹息，风霜成雨夜，活一场已不返顾，如同薄夜。不 最初，初心仍然是我。多少年，见证多少的疯狂，笑与悲，动荡是我。我决心天地再黑，坚强化出一分光，伴在你身旁，亦光飞翔为爱。就是飘扬靠的我，我理解孤独太深，温柔化出我的光，危难里不忘，逆光非常没失去守望，从绝处一起走向安葬，仍然共你双手牵到尽。到最初，初心仍然是我，想给你送上天边的星火，叫世间遗忘痛楚。我决心天地再黑，坚强发出一分光，伴在你身旁，亦光非常为爱。 悭泽 Hanna 谷子乔系 佢日文名啊，日文名你帮佢改过啊， 日文名都系 Hanna， 系 日文名 Hanna 咧，即系解花， 系咩花啊？ 即系统称花嘅 flower 咁样啊，咁 flower 就 系 谷子乔，系 系咯 ，Hanna Hanna。 其实 Hanna 好听过 Hanna， 系咪 Hanna？ 哦，咁菊都系菊花，都系花。 菊系 Kiku 嘛，咁如果你日文嘅话，咁但系 Kiku Hanna 系啦，咁就系菊花啦、 哦啊。哎呀，菊姐啊， 系啦，逆光飞翔， 系啊，人称菊姐而家。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我哋呢个时候咧就有啊刘畅，阿畅喺电话旁边，早晨， 早晨，彭爷，早晨，各位， 系啦，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咧，揾你嚟介绍下啦。 好啊，嗱，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八点钟警讯， 嗯， 咁今晚咧都系会讲一单骗案啦，嗱，骗案啊，成日都有听过啊， 嗯， 咁啊，今晚个骗案好特别嘅，今晚个骗案关啲明星、啲名人士嘅喎， 哦，忠诚勇毅 啊，咁。听啊听啊，个名人系咩咧？大家可能咧网上平台早排咧就 你俾我呢句口号， 系啊吓亲真系。 心系社会， 我定咗秒几，我先至适应啊。 Yes sir 咯，你应 系啊？哦 ，Yes sir， 好嗱咁样。 cut 啲咩？你搞到佢 系咯。 好，继续。 喂，嗱咁样咧，今晚个警讯嘅骗案咧，点解关名人事咧？ 哦， 可能早排大家都有喺嗰啲網上平台嗰度啊，有見過一啲明星啊，或者一啲名人，佢就話咧剪輯咗佢一啲訪問片段，佢就話叫你宣傳咧或者去投資我哋嗰啲比特幣啊嗰啲嘢啊，你賺梗啊嗰啲啊， 其實係剪接嚟 嘅。其實嗰條片係真嘅，但係咧佢就。有人就偷咗电视台嗰啲访问片段去剪成， 即系断章取义咯。 我谂唔止系取义咁简单，可能系成单嘢都系假嘅。 系。 咁啊，究竟今晚即系呢个警讯就会讲俾大家听呢啲咁嘅访问片段有啲乜嘢闹搞嘢， 同埋可能睇完之后大家会懂得点样拆解，啲片系真定系假啊？ 冇错啦。 啊，好，咁我哋一齐睇下呢个忠诚勇毅、心系社会嘅警讯啊。 好，咁啊，去到。今晚九点半，三十一看世界，有东京再生二啊， 带大家去到呢个巨型嘅地下迷宫。 咩嚟噶？ 嗱，其实真系地铁线嘅啫。咁啊， 好紧要啊！地铁线 好紧要啊！东京嘅地铁线有十三条线，每日真系差唔多服务超过10,000,000名乘客噶。 哇！ 咁啊，嚟紧2020嘅东京奥运啦，咁佢哋需要啲大装修翻佢。 你个装修有冇括弧噶？ 冇括弧嘅，真 装修系咪？ 优化佢啦，即系真正嘅优化 他。改装 系啦，改装提升佢，仲要起多一个站，去接驳咧嚟紧嗰个东京奥运咧主要嗰啲场馆啊。 哦，系啊， 系啊，嚟紧个站叫做虎之门之丘，虎之门之丘站， 有五个字啊。 系啊， 加埋个站六个字。 系啦，好特别。 系 咁咧，就带大家睇下啦。究竟首先睇下而家呢个东京。呢、這个铁路地下铁路咧，个网络有几复杂？ 嗯，呢、這个系我哋自己制作嘅，定系 呢个外购片段，冇、外购片集。咁啊，去到今晚11:05夜广场学人串写科，咁、就同大家讲下一个过咗期嘅经济学。 系咩啊？ 啊，其实咧之前大家如果喺中学或者大学有读过经济学咧，好、多都系讲数字噶嘛，数目字噶嘛。喂，咁点样翻译成人话咧？ 哦，咁啊，今晚要留意啦。港台电视31，唔该晒，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议员一致同意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特区政府对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以及另外一项有关香港的法案表示极度遗憾，认为两项法案既无必要亦都毫无理据，更加会损害香港和美国双方的关系和利益。重申外国议会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坚定不移按照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发言人话，由今年的6月初至今，香港有超过700宗示威、游行和公众集会，当中很多都演变成暴力违法活动。警方一直保持克制，严格根据法律执法。发言人又话，特区政府会审时度势，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解释和决定，推动政制发展。理工大学朝早有三名留守人士因为身体不舒服，要由救护员和圣约翰救伤队协助治理，送离校园。朝早大约7:15，圣约翰救伤队三名救护员接报到校园内，在赛马会创新楼内发现两女一男的留守人士坐在地下，用毛毡包住自己。圣约翰救伤队人员替他们作简单治理，再用轮椅协助离开。港铁表示，由于西铁线元朗站有人阻碍列车运作，现时西铁线的列车不停元朗站。西铁线的列车维持尖东至屯门站，但不停元朗和天水围站。一批着住校服戴口罩的学生一度在观塘堵路，交通受阻，有学生被不满的市民推撞，防暴警员其后到场清理路障，恢复交通。一批学生7:00走出协和街马路，并在多个路口设置路障，在协和街和翠屏道交界有人以胶栏和铁栏等堵路，有市民指骂他们阻住人上班，有学生向对方道歉，有人将路障放回路边并推撞学生，有途人劝阻。8:00有几名防暴警员到场，学生散开，有市民向防暴警员哭诉话不要打学生，警员喝令对方翻翻行人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较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嘅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77点，跌218点，总成交金额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3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4.4，跌2.2；港交所249元，跌2.8；友邦保险78.2，跌1.3；建设银行6.35，跌7仙。 永星生活服务$5.03跌7仙，中国平安91.85跌5毫，中国移动61.95跌2.5，中国海外发展$27升5毫，信宇光学科技127.8跌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08.45，瑞士法郎0.99，澳元0.682，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5，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5点，跌157点。港金现价报13,7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4.42美元，卖出1,47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铁路消息啊，观塘线、荃湾线、港岛线同埋将军澳线啦、西铁线咧都有人阻碍列车车门啦，咁而家令到列车运作咧系延误噶。咁西铁线嘅列车咧就维持尖东至到屯门站，不停元朗同埋天水围站啦。咁而来往红磡站至尖东站啦，同埋东铁线嘅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咧，仍然系暂停服务噶。红磡站同埋大学站啊，都系关闭。咁另外咧，轻铁嘅751P 线啦，就由706线替代，761P、751、614啦，同埋614P线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其他嘅轻铁路线维持不变，751线咧就北京翠湖同埋友爱站免费接驳巴士啦。而家就系行走天水围啊，多咗天水围噶，天水围至到元朗站至到锦上路站噶，就系天水围至元朗站至锦上路站。咁九龙区嘅封路，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漆咸道南、畅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和漆咸道南、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的。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意外，和风力楼快线有坏车。龙翔道去观塘有两段龙尾，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去泽安村，咁前少少近住彩虹村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噶。咁隧道方面咧，东隧去九龙方向咧都仍然系严重挤塞噶，东行嘅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啦。咁而东隧去港岛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啦，近住丽晶花园对出噶。咁另外啦，西隧去港岛方向咧都系车龙非常非常之长噶，排到去海丽村啦，咁影响到而家青沙公路去翻三号干线啦，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尖山隧道对出噶，咁而路面方面咧，受观塘道去油塘嘅挤塞影响啦，太子道东去油塘同埋上翻观塘绕道咧，车龙好长啊，排到去界限街近住弥敦道啦，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加道里道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彩虹道。咁另外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绕道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翻去观塘道啦，大涌桥路去九龙方向啊都系挤塞噶，而家龙尾排回去亚公角街近住渔民新村。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的意外就清理好，意外就刚刚清理好，但是这一段还有车龙排到去泽安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今日星期三九点半过后，我的享乐时代，今天轮到边位主持人分享啊？ 到阿 O 啊，头先咧咪后咧，我哋咪讲咗好多飞机嘢嘅， 系真系啊 ，L 平 L 平啊 ，L 平 Airline 啊，嗰啲啊，机场嘅搭飞机嘅嘢嘅。喂，今日咧想带嚟呢一个资讯咧，都几新鲜下嘅，因为我上个礼拜未先飞完嘅，咁我知道彭爷啊都会飞，小白都飞得。是公干又好点都好，即是唞下，有阵时唉，香港人喺香港唔太开心都会买张机票啊，走两三日唞下气啦，成日都用唞气呢个字嘅，咁仿佛喺香港呢就唔係好唞到气咁样啊。 一索就索都好刺鼻啊。 咁都明嘅，咁人哋冇吹力弹，咁可能人吸下啲新鲜空气。anyway 啊，咁啊讲下呢一个呢几好喎，咁啊啱啱都抌咗出嚟群组啦，我今次呢去机场呢就试咗呢一间奥地利名厨嘅餐厅喎。咁呢喺离境大堂㗎咗，即係你唔需要。 香港啊 去啊，咁啦。依家咧，大家去機場搭飛機咧，咪預鬆咗時間，因為喺門口咧已經有啲保安哥哥咧會 check 你 e-ticket 啦。咁你哇屎淋尿瀨咁樣又要攞嗰個 要攞曬嘢出嚟， 係攞曬啲嘢出嚟，因為你已經攞住兩個夾噶啦嘛，隨時你飛得遠啲。 做咩？你老婆唔拎嘢㗎？ 唔係咁，男人啊嘛，男人啊嘛， 又嚟啊嗱，我又嚟啊，你咁樣嗱，你點會拎曬兩個夾咧？因為你老婆唔肯拎啦。 係，因為我自己一個都要攞兩個夾咯，有好多可能性嘅，唔通我去到外國換十四套衫又話聽咩？我巴黎時裝周係咪先？ 唔通我俾老婆又話你聽咩？ 好啦，咁啊，總之入閘嘅時候，喂，咁又要攞 passport。通常 passport 会放好啲噶嘛，咁你 仲要 boarding pass 啊？系啊 ，boarding pass 或者你要揾翻个 email 先难啊。今朝咩？你要 check 翻喂 e-ticket 究竟点样揾翻咧？搞到你咁 hea。好啦，咁你预松咗时间入去啦，入到机场咧，你又想快啲 check in 啦。check in 完之后有乜嘢做咧？你会拣食嘢。今朝咁日咧，原来机场咧好多餐厅咧都重新咗啊，即系旧时咧未有嗰、那个势力水手炸鸡嘅。 啊系啊系啊， 依家冇咗噶啦嘛，系啊。 啊冇咗啦， 冇咗啦，系啊。 我以为就系得里边先有啊， 冇啦，里边都冇埋啦。 即系有一啲嘅美式快餐店咧，系净系得咧，发现喺机场过咗境之后咧，你先发现里边有嘅， 系 即系譬如头先阿 O 讲嗰个 水手啦， 水手，同埋咧有另外一个咧就喺香港都真系石果仅存啊，就系嗰个叫咩名？我谂下点样形容先， 系你形容下啦， 嗰个王啊。 哦， 漢堡王啊， 漢堡王都，哦、我今次嗱感覺上啦，嗱一陣再同大家 check 下。 漢堡王真係得翻好少啊！ 我印象之中 係啊， 印象之中漢堡王 但 係 機場有咯， 機場有，但係喺二號定三號噶，佢唔係喺一號Terminal One 噶， 即係想佢執埋添喎，即係 咁我唔知道啦。咁啊，總之大家啊，即係叫做自求多福。我記得上次同小白飛呢個富士山嘅時候，都係食漢堡王啊，我記得自己 係啊，你食我食咖喱啫嘛， 係你。食咖喱，我食漢堡嘢啦。 有時咧，即係唔係話佢特別好食嘅，而係咧，當你咧少吃嗰樣嘢咧， 就掛住嘛。 你就見到哇，佢難得有一間，你又想食咯。 係啊，咁咧依家咧換咗新裝啊，咁啊換咗一啲拉麵鋪啦，咁啊連鎖拉麵鋪日式啊，係都喺香港開到成行成市嘅喎，咁樣係啊，咁有個馬字嘅灣拉麵，都 OK 喎。不過咧佢拉麵製作真係需時噶嘛。咁咧我試過一次，又係喺機場等呢個拉麵 飛機喎，大佬 係啊，赶 飞机啊！ 嗱，你 系啊，好嘈啊！ 系啊，你 冇人知道你讲咩，小白 系啊， 系我哋自己知啫嘛。 总之咧，你有半个钟头咧，你就唔好食啦。你如果遇到45分钟先好食，如果唔系咧，个面咧最后又浪费咗，又食唔到，佢又唔俾你打包上飞机，跟住咧你又干着急啊，又想嘈嗰个店员啊咁样。 其实嘈啊，点解嘈啊？ 成件事咧。都系即系叫做冇用嘅，系啦。 所以真系要预时间食嘢。 好，咁啊预松咗时间食嘢，可以食下呢一间啦。 但系啊，欧你而家想介绍系意大利餐厅嚟 嘅。系啊，一个奥地利名厨开嘅意大利餐厅喺离境大堂嗰度嘅。咁啊，我头先都抌咗啲相片啦，俾大家咁多嘅拍档可以睇下啦。喂，首先咧，佢咧开咗两个礼拜到嘅啫。 系。 咁啊，呢个咧叫御用嘅名厨咧就服侍紧咧当地嘅皇室嘅原先。 咁。系啊，咁当地嘅皇室而家咪食 诶，咁唔系，咁 食 唔系，唔系咁呢个唔系咁 冇嘢食， 唔系咁呢啲一朝天子一朝臣，咁可能 系当地嘅王朝都没落啦。 系啦，咁可能丹麦嘅皇室可能又换咗一啲名厨啦，咁啊一代一代人嘅，咁呢个名厨就自己开咗、 丹麦嘅皇室啊。 系啊， 我曾经咪丹麦王妃， 系啊， 咪有一个系香港嚟嘅， 系啊， 可能系佢介绍呢个厨咧， 叫佢嚟机场啊， 去香港发展啦，好食得噶香港啲人， 系啊，真系 咁 啊，咁啊，真系睇斋睇图片，以至咧食佢嘅食物质素咧， 望住个 mon 都想去食过咁样系嘛， 真系高嗱，首先咧佢个价钱咧几抵玩啊，譬如一个 pizza 咁样咧，168元啦，咁我觉得 OK， 一个叫做罗勒叶啊，同埋水油芝士。製作的一個番茄芝士 pizza 咧，咁熱辣辣咁樣86元，我覺得 OK 喎。你平時喺嗰啲連鎖嗰啲叫做 pizza 鋪食咧，都差唔多呢啲價錢咯。 同埋咧嗱，從一個相片嘅賣相啦嚇，即 係 圖片只作參考啦。咁咧，佢嗰个样咧，系 佢有呢啲声明好搞笑，后面都只在参考咧。 通常都系咁噶 啦，你又真系都食嘢都明噶啦。佢嗰个賣相咧，就似真系外国嗰啲嘅pizza 铺咧整出嚟嗰啲 pizza， 即系咧系比较 raw 啲嘅， 系啊 New York 啲啊，我用呢、 你喺香港咧嗰啲嘅连锁式嗰啲，佢整得好整齐， 好工整嘅，圆碌碌咁样嘅， 系啦，就唔系啲一岩一忽咁样， 系啊， 嗱一岩一蚕呢啲咧就真系咧，我会相信呢个真正嘅 系啊， 系外国 style 嘅 欧洲嘢啊吓咁样，咁另外咧佢个 burger 都 OK 嘅 ，burger 又系100多元咁样啦，咁啊又系喂佢成个 burger 个特色咧就有条肠吉喺唔系有。个青瓜大条嘅青瓜吉咗喺个 burger 头嗰度咧，咁我觉得呢个又好正啦，因为我都中意食呢啲腌腌青瓜嘢 嘅。呢种又好 New York style 嘅。 系啊系啊，咁啊俾大家一个选择啦。有阵时喂去到机场嘅时候，喂你已经预松咗时间喺机场。讲真啦，你香港人买嘢买得啲咩？唔通真系买条烟买支筹咩？入去机场 边？ 系啊，你有阵时唔知有咩买噶。 我话你知啊。 系啊，有咩买啊？ 其实咧，你去到机场咧，真系作为香港人咧，近排好似少咗啲，早期唔係早期啊，因為早排咧要做生意咧，香港人揸住個身份證咧入去買啲咩咧護膚品嗰啲啊， 點解嘅？ 係有 discount 嘅， 哦，原來係咁樣。 係啊，早期唔係早期，早排，但係呢排咧我就冇去供入去買，咁所以我就唔知道咧仲係咪存在呢樣嘢。不過如果你話去到機場有咩買啊，唔會買啲乜乜物啦，咁通常咧本人咧。真係會買護膚品嗰啲嘢，即係潔面啊嗰啲男士嗰啲嘢咧，就會喺機場裏面買。點解啊？ 旅行裝因為 裏面咧有陣時真係有 discount 嘅，係、 哦、 佢有喺機場裏面先有嘅 discount， 同埋咧買完之後，哇！你唔係咁傻啊，你都起飛咧，仲買、買完之後又拎埋稱埋去外國，然之後拎翻翻嚟搭個飛機 翻嚟香港先攞係嘛 ？No。佢系会送去你嘅指定嘅地方。 哦，真系噶， 我试过啊，然之后唔系叫佢送嚟公司， 哦，好 送嚟屋企啊，咁样咯。 系啊，几好喎！呢个阿彭爷又推介咗一个推介，我喺港元餐厅，阿彭爷讲呢个。喂，你头先讲到 discount 咧，其实系依家有嘅，呢一刻都仲有啊。 系咪啊？ 咁咧，你首先咧 download 去机管局有个 app 啦，咁个 app 咧就系你输入翻啲资料啦，跟住佢又唔知咧有嗰啲20-30元嗰啲现金 coupon 咧，俾你买下各间店铺。啦，即系飲食嘅又有，購物嘅又有咁樣，咁都係受惠翻香港人嘅，咁大家再諗諗點樣用呢啲錢啦。係 啦，不過我睇一睇阿 O 咧，即係同我哋分享嘅呢間餐廳嗰、那個即係網上嘅圖片當中咧，見到其實間餐廳就喺呢、這個 離境大堂咯。 唔係離境啊，係到港大堂。 係到港大堂，係到港大堂。我 mix up 咗，即係舊時去咩山隔離再隔離咯。係 啦，咁即係話咧，其實唔使入閘喎。 係啊，係啊。 嚇，即係當然你要進入去 接機大堂 嘅，係接機大堂。即係但係而家咧，你要進入到去接機大堂咧，已經唔係以前咁樣行入去嘛。你都係要有 boarding pass 啊，有 passport 啊，俾人 check 完你先可以進入去噶嘛。 你可以孖個人入去咯，即係譬如彭爺飛咁，我陪阿彭爺。 因為而家你話去我嚟接機嘅，或者我嚟送機嘅， 得啦，已經唔 work 啦。 你喺個马路嗰度已经要停噶啦， 系啊，所以即系呢个，如果你想享用呢个美食咧， 系啊， 都真系有 boarding pass 啊， 你真系要买个机票准备入去先得。 系啊，咁啊，唔知嚟紧大家会唔会即系用呢几个字啊，出唞下气啦，咁啊，唞气嘅时候又可以发掘下多啲美食啦，横掂啊，玩横掂啊，食啦吓。 啊，当然，如果你本身喺机场里边工作嘅人咧，应该就可以咯。 系啊，咁得啦，员工福利系嘛， 咁你就可以入去食啦啊。 散落世间的金粉都想看，更卡过客每日来回地搭上客机升降，被落借你暂揭的这搭实单身汉，何来落浮壁画般瑰丽，如何能与白宫抵处坚壮，你是我世界，我是你一个站，这烟花是途上小灿烂，专心看毕竟太过平凡，沦落公主怎会习惯，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落脚点，感激贵族来蜗居花园，这世界其实不止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意短，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怎么计算，被铺早小心储起你那份暖，永远留恋、我没有贵重建筑，只是白金似汗，情人随时可安心拍案，干湿流流位置等你安放，你令我畅快，我令你跑太慢，当温馨是成就的制限，烛光里即使也有晚餐，华丽灯饰线够耀眼，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落脚点，感激贵族来蜗居花园，这世界其实不止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意断，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怎么计算，被铺早小心储起你那份暖，无人可阻你冲向前，假使有天当天国都太乱，我在这边，假使周边没有宫殿，蜗居都会在这边，辛酸邂逅从此可变甜，我替你留下这几寸何阶段，天边海角没有宫殿，白金汉都会在这边， 我会如愿，你的愿望会不会是顺利可以搭到车去到你的目的地呢？有一节特别的交通消息告诉你，西铁线列车服务现时可以维持就是尖东至到屯门站，就不停天水围站的。好，重复一次了，就是西铁线列车服务呢现时可以维持的是尖东至到去屯门站，但是就不停天水围站的。咁刚刚听过呢，又是来自冯允谦的寻找白金汉，是冇咩呀？ 冇咩呀？哭工。 是啦，冇工。礼义廉就冇一样嘢。白金汉又冇一样嘢咁样嘅。 喂，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边个 call 到嚟啊？ 早晨啊，卢生。 早 晨，卢先生。 早晨啊，三位主持。 是有四个的。 我都在这里啊，你好。 我想问Barbie在哪 里啊？在这里啊，做什么事啊？ 喂，你还钱你。 好我是卢生，今天很开心，尽快我争取时间跟你讲，因为只剩下7分钟。 为什么是跟我的？ 和你倾啊！ 忠实听众，我系你Facebook 里边嗰个前景冇人员嗰个朋友咧。 哦，诶，咩朋友啊？好多听众朋友噶、我哋 成日打电话嚟话妈妈生日嗰个咯，系咯。 哦，佢一定记得 一年一次啫，阿妈生日啦 嘛。打到连你哋接听嗰个男仔咧，听到把声，跟住唔再接我。 哦，你就系、喂，梗唔会啦。 点会啊？ 咪系咯，嗰个男仔调走咗啦。而家咁样嘅话，讲笑吓。喂，咁啊，卢生，你今天咧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你系想，莫非又系点唱俾妈妈听？ 我点唱俾我妈妈，咁我就系点咗小凤姐嘅《风雨同路》，咁、我就尽快我就归纳咗解短咗讲三大点。 好，第一 点就系今次事件之后，希望香港回复翻好似以前嘅治安最良好嘅环境。 有边个唔想？ 系、 你话有边个唔想？咪咯。 全香港。 第二点。 第一点好多嘅，社会稳定。吓、工商业尽快复原。 有邊個唔想？ 係咁過咗年之後，聽你哋新聞報道就話 過咗年 企業過咗農曆新年會有裁員，係啦。 乜嘢啊？ 係啦， 你個預你係預言家 啊？唔係，我睇報道咯。張 擔心，你係咪漏咗兩個字擔心啊？係 擔心， 係咯，係有邊個唔擔心啊？ 呢半年都因為大病冇開工，咁就。同啲街坊傾，咁好多建築業、運輸業、零售業嗰啲冇公開係啦。 哦，呢、這個都係一個現實嚟嘅。第二點， 第二點，對於今次被打砸燒嘅商場店鋪，我致以最深切嘅慰問，全香港市民都係嘅。咁同埋特別係我有屋企有三個人都係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畢業嘅。咁佢哋咁優美嘅環境咧，頭先睇報紙都係滿目瘡痍，同埋呢一個係一個廢墟咧。我希望咧係盡快可以咁好嘅大學咧，盡快可以復修好，俾啲學生翻學 係啦。有邊個唔係咁諗？個個都係咁諗㗎啦。我嘅係中文大學學生校友咯，我都係咁諗啦。 校友嚟嘅， 咪係咯。 好尊重你嘅中文大學 係。唔通我又成日話你聽咩？ 係咯， 好第三點。 好啦，講埋啦。 第三點，我係八九至九五年嘅警察，咁九一年系防暴队嘅，咁但系当时太平盛世，好在 好在 好在当时就冇用到嗰啲即系嗰啲学所学知识，因为当时系太平盛世冇暴动，咁就 哦你依家退役咗啦系咪啊？ 我退役咗系啦系啦， 系 咁 我听你把声又好似好后生， 系好年轻啊， 我五十一噶啦已经系 咁啊，真系听唔出，好似好好细个咁样。 我个样系八七拉到人，我后生，但系其实我已经好老噶啦。 哎呀，同我一样啊，你 系我行唔喐噶啦，已经，因为我只 咁我又唔系咁样。 系 哦，好啦，咁你 系我向呢一个今次嘅执法者救援部队，特别系呢一个我啲旧同事香港警务处 问候下， 同埋消防处嘅消防员、救护人员，我个人同埋好多香港市民都系。向佢哋致以萬二 心 嘅敬意，但佢哋實在 係 勞苦功高， 都係辛苦嘅。係，即係喺一啲咁樣嘅社會局勢底下咧，其實邊一方咧都係辛苦，邊一方都係捱緊嘅嚇。咁就算有陣時點啊，我未講完。就算有阵时咧，即系听节目咧，我哋虽然咧即系做主持人嘅咧，即系喺语气上边咧、声调上边咧都好轻松咁，但系其实咧都系即系苦中作乐嘅啫，即系希望让大家多一个选择咁啦，唔系全个世界都喺度哭丧嘅时候，即系唔知点嘅，明唔明啊？ 我估 我咩？我再讲多两句得唔得？两句 都 得。 得，不过你只歌冇乜点得唱噶啦喎。 哦，好，唔緊要，聽日先多緊，咁我要多謝 你話， 我要多謝呢個聯合醫院同九龍醫院嘅精神科醫療人員同埋嗰個團隊，咁就今年嗰個抑鬱就半年之前爆發咗，咁又出院，跟住又再休息， 哦，你自己， 多謝佢哋對我嘅治療，係啦，係啦。 喂，咁你都要照顧好自己嘅情緒喎，即係如果知道自己即係如果係有啲乜嘢嘅支持唔住啊，或者會好容易受刺激咧，你盡量要避開啲啊， 即係咁啊，香港人啊，听下呢首作品啦，小凤姐出嚟啦吓，有请小凤姐吓， 嗱，顺你嘅意下，点翻呢一首嘅歌曲俾全香港人一齐听吓，《风雨同路》啊。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 励志一下先，好，听日再见，拜拜。